又形容美国近年将双边关系引进死胡同，今次做法是要防止同美国的关系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74点，升440点，总成交金额429.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5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5点，升1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43元，升18.5；阿里巴巴232.4，升9.8；美团340.4，升15元；微盟集团19.26，跌2.82；小米集团26.6，升3.5；盈富基金29.74，升4.4；港交所468元，升13.4；信宇光学科技191.1，升12.1。中国平安95.85，系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8.8，跌1.5。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764，英镑10.829，瑞士法郎8.403，澳元6.074，加元6.266，新西兰元5.624，欧元9.29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35。日经平均指数报30,386点，升472点。港金现价报16,2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08美元，卖出1,75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瑞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天影路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天路近住红福村对出。重复多次啊，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瑞村有交通意外，咁呢段嘅天影路咧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红天路近住红福村。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第二线的交通意外清理了大约是2分钟到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噶。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落山道。咁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日明爱一段就慢车。咁再继续提你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嘅第三期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同埋介乎告士打道同埋谢斐道嘅一段景隆街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友邦大厦一段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挤塞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几唔好啊？ 因为佢真系整得好好完美啊！ 系咪有嗰种好似叫做掩藏啊、掩饰啊，即系装饰咗喺里边啊？ 根本就系混为一体， 保护色、保护色。哇！你嗰个靓原来假嘅。 你咪想问点解咧？ 系啊，我都想知啊。 系咪学嗰啲小朋友咧，就会父母咧帮佢摺条毛巾仔喺个 后 尾枕嗰条颈嗰度啦？系咪？咁但系阿桂花田咧调翻转系喺前面摺嘢啊！ 嗱，你又真系录稳。找到个钟的原因 是咯， 是因为呢头先阿曾志豪都已经讲啦，那个质地比较似地毡啫嘛， 是啊， 咁即系其实佢系一啲冷冷地嘅嘢咧， 好热， 佢好吉啊，好吉嗰条颈啊，所以咧啱啱箍住条颈，所以我咪 系啲肉嚟嘅，咁所以吉到， 系啦，因为佢里面冇垫嘢，净系得嗰个质地就系嗰个质地， 你着咗一件自己会吉自己嘅衫， 咁买咗前唔知噶嘛， 但系你的后尾枕咧， 后尾枕又唔吉，好奇怪，咁系吉 嗰 条颈，系啊， 咁搞笑， 所以我咪揾咗。唉，唔好讲笑啊，唔好核突核突。 定系 系咪代表你前腹系比较幼嫩啊？啲肌肤 系啊， 系咪啊？ 即系比较又行咗上嚟咧，又开始出咗汗咧，摩擦摩擦摩擦咧，我惊我损咗啊！ 定系你直接就同我哋讲啦，呢条系新嘅颈链嚟嘅，金色颈链配咗粒大珍珠，所以用這個呢个咧好似托底啊。 大金龙， 我呢个真系好正，你下次用黑色会再靓啲。 系咪啊？ 系咩？我觉得而家白色好出多。 你试下攞张报纸啊，冇啲黑色链嗰啲咧，摄喺度。喂，系喎，可以换唔同顶住上去，真系 系啊，有弱 哇！反而黑色嘅纸巾难买， 系啊系啊，冇错， 纸地嗰个口罩咯。 但系你可以俾自己件衫搞到敏感咧。我谂起另外一个咧，我上次去朋友屋企度咧，佢养猫啊嘛，咁咧佢只猫咧，我就见到佢咧，无端端拗到咧，成条颈咧烂晒。 即系嗰个猫， 只猫， 只猫条颈就好似桂花田咁样咧，前面个领嗰度咧烂晒。 猫狗狗成日都会搲一下自己。 系啦，咁跟住我哋问佢，我话你只猫做咩？点解咧？你知唔知搲度咧？ 系损晒噶， 损晒直情好似咧，即系你直情好似足球场上面咧，俾人哋飞铲完一脚咧，成个草皮掘咗出嚟。咁跟住就问佢点解啊？哈，犀利啦！佢话咧，佢带佢睇兽医，兽医咧话咗俾佢听咧，佢嗰个叫做病嘅原因咧， 系 实在令人哋。捧腹大笑，我话唔系啊嘛，呢个病会唔会太过奇离啊？真系 通嗰个好人嘅，个病名 关主人事嘅， 唔系同只猫有关。 哦，同只猫， 但系你会觉得好惨咩？话唔系啊嘛，只猫如果有呢个病嘅，咁佢猫不成猫噶咯？ 猫不成猫，我 系狗犬只嘅病啊，系咪话你只猫咧患咗咧狂犬病啊咁样？ 唔系，我觉得佢系因为佢可能成日笪喺地咧，因为佢喺条颈度嘛，肯定佢即系。瞓喺度嗰样嘢令到佢条颈敏感啊，系咩啊？ 佢话兽医同佢讲，你只猫咧对猫毛敏感啊！ 哇， 真系叻，神级咁嘅说话。 你话佢系咪 真系唔知点？ 佢仲点做只猫啊？ 即系佢自己 真系 咁啊？唔系嗱， 佢真系嗱，好似你而家咁啊，对自己个衣领敏感，嗰只猫对佢猫毛敏感啊！ 剃光晒啲毛唔通？ 系啊。 咁 我都完全想象唔到，我话一只猫天生就有猫毛噶啦，但佢对自己猫毛敏感。 佢自己对自己敏感。 系啦，对自己敏感。 即系其实佢本身都唔系想投胎做猫嘅。 系啦，我咪话佢猫不成猫。 佢应该系想做只老虎，点知咧佢又唔够力，所以变一只猫。 呢种嘅痛苦咧，好似咧就等于 非所思。 你系一个靓仔，因为你嘅俊俏令到你嘅生活咧好困苦。 哇！ 所以咧， 好唔系。 你唔系想讲自己 嘅，俾佢讲，俾佢讲。 我未至于，所以你咧就好讨厌自己嘅俊俏， 系啦，好烦扰啊，好多女仔黐埋嚟。 我明啦， 我真系觉得唔掂当。 呢啲就好似李嘉诚觉得自己太有钱一样。 我都唔知点解咁有钱。 医生同佢讲话：李生啊，你知唔知咧？点解你呢排咧有啲头晕啊？因为你实在太多钱啦。 系啊， 你对金钱敏感啊，真系。 系咪又唔知点解又赚咁多咁样？ 系啊，你快啲搞搞你自己个领啦，真系。 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 在人海，被思念像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生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野仍无尽星火， Rubber Band 啊，漫长啊，喂，我想问两位拍档咧，你有冇经历过咧？有啲铺头啊，当佢要做 promo 咧，促销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有好多活动噶嘛。譬如话如果你嘅身份证号码咧有边几个字，即、 哦、 系可能佢话啊，今日系呢个3月18号，咁如果咧佢想有呢、這个促销日子嘅、嗯，啊，你身份证号码又唔知边几个 number 咧，你就有折啦、啊。又或者咧，如果佢系推行一啲咩嘅感谢制咧，就话喂，如果你个名咧又有以下我哋，譬如我哋公司名叫丰收超市嘅，哇，你个名有个丰字，有个收字嘅，又有折啦，又有奖啦，咁样你都见过啦，系嘛？ 有譬如睇戏咯，今日咧你穿红色衫的呢就有唔 系啦， 半价定系可以平价睇戏咁样嗰啲咧， 或者 泊车免费， 系啦系啦，免费泊车嗰啲又有嘅。 唔系我中意呢啲咁嘅即系玩 gimmick 嘅嘢啊，好开心嘅、嗯，你希望咧可以中到佢哋，哇！即系嗰个叫做即系惊喜咧， 系啊攞着数， 因为你真系好容易好简单嘛，跟住或者咧同屋企人喂睇下屋企有冇人领纸啊，但系即系又变咗一个嘅家庭活动啊，咁其实都好得意嘅。 嗰日咧喺我哋附近嗰个有粒钻石嗰个地铁站咧、那个商场啊，咁咪成日都会有啲好神奇嘅促销噶嘛。 系啊，唔系佢好神奇嘅泊车优惠。 系啦、 啊， 泊车优惠。 系 咁佢呢一期做紧个泊车优惠咧，就系、是、话如果你能够展示咧你同孩子咧欢欣笑面嘅相 啊。 就有唔知几多个钟免费泊车啊嘛，咁、 哦、 我嗰日咧，我见到咧真系有个太太咧走嚟问佢，我话：，嘿，系咪咧要有笑笑口嘅相啊？我揾紧呢张啊，得唔得咁样？点知个职员同佢讲咧，佢话得噶啦，太太，其实咧你影住上面呢张都得噶啦。佢上面就 系 有个所谓嘅 demo 啊，即 系 佢要话俾你听啊，你有笑面样就可以嚟攞泊车啊嘛，咁佢例牌都要做啲宣传噶嘛，佢个宣传咪就有个细路仔 示范啦， 睇喺度笑咯，佢竟然话你影低呢张都当系， 系佢可能 之前 咁好啊？ 咁佢咪即系话 到一个地方， 咁佢咪好咯？ 其实即系佢个作用做咩啫？佢就系想多啲人吸引嚟佢个商场啫。 好啦，咁而家咧呢一单， 所以做得非常之好。 呢一单真系劲啦，喺台湾。咁我相信大家都见到啦，台湾 咧。我都唔明咧，点解可以去到咁极致嘅？ 咁咧，佢就有呢一个回转寿司品牌啊，即系 我哋香港都有噶， 香港都有啊嘛，即系食寿司食到好狼嗰间咧。即系系咪可以播罗大佑嗰只阿狼的故事？噔噔噔噔噔噔， 食寿司都好狼啊！ 系啦，咁咧佢就推出一个咧全新嘅叫做推广政策。 系， 可能佢开头谂嘅时候咧，觉得应该都唔会好多人中啦啩。 我都系咁话， 即系兼明行先，大家就踊跃参加就 OK 啦。 因为佢用一个咧寿司嘅其中一样咧，大家好中意食嘅嗰个寿司啊，三文鱼。 三文鱼， 但系我哋叫三文鱼啫，但系佢 叫 鲑 鱼， 系叫鲑鱼。 系啦，咁啊鱼字边咧，跟住两个肚叠埋一齐嗰个龟字啦，佢就话啦，嗱，如果你个名里边咧有龟鱼两个字，甚至乎佢话咧系同音嘅， 哦， 系啦，即系你 叫阿贵都得啦， 系阿贵啊，应该叫龟啊， 叫阿龟啊， 系啊，即系佢要嗰个拼音啦，龟啦，同埋鱼咯。 咁我嗰个名得唔得？ 艺名嚟嘅师兄， 咪咁都系啊嘛。 你身份证有冇啊？冇啊嘛，咪咯。嗱，咁你正常咧，个兼名就系俾人知道佢哋呢排咧就做呢个三文鱼 promo， 系， 咁啊亦都可以食到呢个潮流啦。又唔会蚀好多钱、啊，因为大佬啊，即系唔使问阿贵，都好难中啦。 同埋食得几多读鲑鱼喎、啊，讲 紧鲑鱼，是但一个字 啦。姓鱼得唔得？又姓鱼， 系啦，可能会都有啦。 如果姓鱼咧，都仲可以多啲。 系啦系啦， 系咪啊？系 都可以嘅。好啦，咁点知咧？犀利啦！ 即系疯狂的人都原来真系有好多。 系啦，由于佢嘅优惠咧，系即系话喂你任嗌啊，即系你可以免费噶嘛。 但系咁样系得两日啫。 哇，都够啦。 喂，两日，但系 成个台湾啊。 系啊，即系总之你见到佢有呢间分店嘅铺头啦，你就可以去帮衬啦。如果你个名里边有呢个字， 都好劲噶，可以食得。 结果咧， 你食一日啦，你食啲任食嘅，食到滞啦。 系因为你真系唔好嚟， 唔系净系计你一个人噶嘛。 啊，唔系，系佢嗰个人啫嘛。 唔系啊，意思即系话咧，成个台湾可能有好多又叫阿 龟， 又叫阿鱼， 系 一齐去晒嘅话，咁嗰间餐厅都都大出血噶。 结果咧就犀利啦。佢就發現咧，有好多人咧，全部咧去到食嘅時候咧，就攞咗佢嘅身份證出嚟，然後就話：我有龜，我又有魚，我直情將自己嘅名字就改咗做龜魚， 貼曬落去啊！ 係啊， 即刻改嘅咩？ 我叫龜龜花田魚。 唔係，譬如你本來係姓陳啊嘛，陳寶玲啊嘛，咁佢就改咗個名字叫陳龜魚，係啦，程真彭就叫做陳龜魚， 嚇咁咪有得食咯。 係啦，咁啊直情咧去到鋪頭嘅時候咧，可能個店員都唔信啊，佢話你有龜同魚兩個字，請問你邊度咧？佢攞咗身份證出嚟， 我 就叫龜魚， 我姓陳， 係啦， 龜魚 真㗎，佢原來。 但系问题系 真凭实据， 系真凭实据。但系点解佢会有呢个咁嘅名字？ 系啦，原来佢哋咧真系疯狂地咧，第一时间就去改名， 真系疯狂。 系啦，佢哋去到佢哋自己台湾里边嗰啲即系所谓民政部门度咧， 改名咁容易。 系啦，佢就话我而家要改名，仲要可以即刻改到。 系。 即系你几乎上昼嚟，下昼就攞到张身份证，咁咧然后就个个又话呢个就叫郭龟鱼啦，呢个又要陈龟鱼啦， 有啲嚟玩嘢叫龟鱼当饭， 即系估佢唔到咧，原来嗰个改名嘅部门咧个效率快到咁， 系啦，而且好笑咧就系大家都会担心噶嘛，喂。你冇理由成世叫龜魚㗎，咁好黐線㗎嘛！原來佢話咧，佢哋有三次改名機會， 哦， 即係話你而家呢個唔改完一個龜魚之後咧， 做兩次， 用埋個 promo 個 quota 之後，你可以改翻去嘅。 喂，咁咪即係用咗兩次咯？ 係啊， 咁你最尾嗰次就冇得改㗎咯，跟住你冇得翻轉頭 喎。 唔係，咁啊，等佢下次有冇牛扒 promo 咯。 我谂啲铺头或者商人会醒目，唔再玩呢只改名噶啦嘛。 系啊，嗱，你觉得台湾有几多人因为咁样改咗名 咧？我真系唔知啊，我但系呢个举动 台湾有几多人？ 据统计 有冇一万啊？ 咁又冇啊嘛，太夸张。系我都觉得其实你有两有一个改名啊。 我 都觉得黐线啦，系啊。 咁 佢咧 十零个， 佢总共咧成个台湾加埋咧，佢话有135个人咧就改咗名，系啦。 佢哋真系善用嗰三次改名。 系啊，咁然后仲要咧，因为佢哋而家知道有人玩呢个机密啊嘛，竟然咧有啲市民咧佢就话：，哎，等阵先， 你下次改咩啊？ 不如咁啦，我一次过改一个大包围嘅名先， 写晒海嗰啲住山嗰啲名啊。 系啦，新北市有一个姓陈嘅男人，佢又费事改嚟改去啦， 佢一次过 一次过改咗咩名咧？佢叫做姓陈嘅。 哦。 陈爱台湾包有鲑鱼、松叶蟹、海胆、干贝、龙虾、和牛肉、美福华、君品、精华、希尔顿、海撒老爷。后面嗰啲全部系酒店饭店名嚟嘅，前面嗰啲咧就全部系嗰啲食材名嚟嘅， 全部都三文治。 佢话我问你死未？即系佢呢条佢嗰只正啊！即系佢估到咧就系，又会唔会咧？佢促销嘅时候咧就话你个名咧同我个酒店或者饭店个名相同咧就有钱就 有免费免费 就有着数啦。哇！大佬佢 改定先， 改定先啊！真系。 咁我应该称呼佢做咩好咧？佢咁长个名， 唔系喎，你用头名咪嗌到佢咯？ 系啊， 陈老爷咯。 系啊系啊， 因为佢最尾嗰个名系老爷嚟噶嘛。咁樣個個都係咁改，咁然後咧，而家佢煩到一個咩部門咧，就煩到警署。 点解啊？ 点解会烦到警署咧？因为咁样嘅， 啲名字太长，要有时间去集低啊。 唔系，原来咧佢哋改名咧都有个规矩嘅。 我想话咧，35个字实在太夸张，原来佢可以俾 佢可以最长 去到。因为我记得咧，我曾经讲过讲过咧，香港咧最多可以6个字嘅啫嘛。 我唔记得我哋系咪得咁少喎？嗰阵时嗰个咩激烈的海胆啊，咩奋斗的鲍鱼嗰个咧， 都系6个字嘅咋，好似话。 系啊，嗱，咁佢点解会麻烦到警察咧？因为原来佢哋台湾咧改名。有一个地方都不用得的，就是你会不会同通缉犯相同，如果相同你就不可以改他的名字、结果他说真的很多人打去警署问，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通缉犯叫做桂鱼的你们有没有通缉犯叫鲍鱼的 有没有鱼生啊 台湾的警署说不要再打你了我们不会有通缉犯叫桂鱼的，你自己改爆他为了吃东西无所不用其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告示打道海工大厦同海都大厦喺上昼大约8: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1:00，大约63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1名居民需要重新采样。另外，西營盤德輔道西君益大廈第3期在上午大約7:0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2:00，大約1800名的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全港多間非政府機構、地區長者中心和長者服務單位今個月初開始協助長者在網上預約接種新冠疫苗。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表示，近日出現取消預約潮，一半查詢的長者是希望取消預約。連偉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服務開始的時候有很多長者查詢和希望接種，但是現時情況一半一半，一半長者致電希望取消預約，他們很多仍然想接種疫苗，但是又擔心身體狀況不適合，因此先取消再諮詢醫生意見。他又說不少長者都有長期病患，但是政府又說長期病患者要慎用疫苗。他指出有些市民沒有家庭醫生，很難找到醫學意見，有長者甚至到急症室諮詢有關接種疫苗的意見。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目前本港採用的新冠疫苗需要接種2劑才能夠達至疫苗的有效保護作用，提醒市民即使已经接种1劑疫苗亦都不能够松懈。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疫苗的原理是接种第一针之后，身体要等10至14日之后才能够激活体内的免疫细胞去制造抗体，但是会随着时间而慢慢降低。接种第二剂是要唤醒免疫系统，再制造多些免疫细胞和抗体，达至较高水平和长久维持。他说接种疫苗之后1-2日未会有保护作用，他估计一名接种过疫苗的确诊警员可能是接种之前已经接触病毒，亦都有可能是接种之后疏于防范。 北韓證實美國近期透過多個渠道試圖與北韓接觸，但是朝方已經表明，只要美國不取消對朝敵視政策，就不會實現任何形式的朝美接觸和對話。北韓外務省第一副相崔善基在官方朝中社發表談話，表示美方透過多個管道向朝方發送電郵和電話通知書，邀請進行接觸，甚至在韓美聯合軍演的前一晚透過第三國向北韓再次發送訊息，請求朝方答應接觸。崔善基形容美國將朝美接觸用作爭取時間或者製造輿論的愚笨廉價手法，又說美國政權交替之後傳出來的都是瘋狂的北韓威脅論和完全無核化的老調，認為美國應該改變對朝態度，只有營造在平等立場上的氣氛才能夠實現對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36点，升402点，总成交金额61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9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43.5升19.5，阿里巴巴233.8升11.2，美团339.2升13.8，微盟集团18.88跌3.2，小米集团26.65升4毫，盈富基金29.72升4毫2，港交所468.6升14蚊，中国平安95.45跌1.2。信宇光学科技191.6升12.4，中国海洋石油8.77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65，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9，人民币6.492，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8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30,402点，升488点。港金现价报16,2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62美元，卖出1,75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较早前咧，天水围嘅天影路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现时咧，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瑞村对开段咧，继续系有封路措施嘅。而家龙尾去到红天路，近住富恩雅苑嘅。天影路因为有意外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瑞村对开段呢暂时不能够通车，咁龙尾就去到红天路近住富恩雅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呢近住隧道入口范围仲係比较繁忙少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只係隧道入口附近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附近。九龙区路面方面，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对开有些临时工程，慢线受阻，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就比较多车啲，龙尾排回落去鲤鱼门道。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荔枝角收押所附近。港岛咧，因为要配合检疫这个强检行动啊，而家江乐道西西行线近住军益大厦三期对开部分行车线咧，继续有封路措施。铜锣湾景隆街介乎告士打道至谢斐道一段咧，亦都系需要临时封闭。 咁啊，至于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讲一次失败嘅经历。 暑假嘅时候，我参加咗一个游泳班，第一节堂嘅时候咧，教练就要我哋练习闭气，但系因为我唔熟练啊嘛，所以就系咁俗亲。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逆境之中，用音乐引爆正能量。 电视节目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今个星期请嚟张舒曼、钟舒淇两姊妹， 以歌声、 用舞蹈 为大家打打气。他们更会为好友创作人张可荣 同埋歌手梁浩然站台合唱，透过音乐 见证友情、 歌颂友情。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机构电脑分析师阿桃， 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 Christina。 我们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看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头先就讲咗，台湾人系为咗食三文鱼寿司咧，不断去为自己改名啦吓。仲要改到将所有海鲜都共嘢一路啊！咁啊，以下落嚟咧，呢一个都系改名噶，不过就唔系为自己啦，系为咗你嘅心肝宝贝，你嗰啲毛鞋改名啊！哦，系，可能你遇到好多毛鞋咧，即系有啲例牌名噶啦，即系上世纪咧就一定系叫旺财啦，而家咧叫摩卡嗰啲咧，我谂你一嗌啊，几廿杯咧涌到埋你面前啊，个个都叫呢啲名嘅，可唔可以有啲特别啲嘅呢？有冇谂过可以用智能电话帮你改名嘅？而家网上面咧竟然流行咗一种玩法咧，就系、是、用智能电话佢嗰个小助手啊，特别系嗰个 Siri 啊，叫阿 Siri 嚟帮你改名。点样玩法嘅咧？嗱，网上面有全攻略嘅，佢就话啦，你就同佢讲 Siri 啊，可唔可以帮我只猫改名啊？佢就会讲噶啦，呢、這个我可以帮手，但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请尽量用系或者唔系嚟作答。叮咚。第一题，佢系咪好中意食干粮噶？叮叮。第二题，我想先了解一下，佢系咪经常喺床上面瞓觉噶？叮叮。佢系咪好中意瞓 sofa 噶？叮叮。佢系咪对啲事物特别好奇噶？好啦，答完第一题之后，佢就会进入第二个问题啦。请问你，佢系咪对人工智能好有兴趣噶？吓、啊？即系咩咧？系啊，佢会唔会睇手机咯？有啲猫猫狗狗原来都中意望手机噶。佢系咪好容易情绪激动噶？哦，你问个主人定问只猫啊？佢系咪已经同你好熟啦？我谂系啩，不过成日翻嚟都见唔到佢嘅。佢系咪成日都系无辜样噶？唉，问你都多余啦。我见到个样系仲无辜啊！ 然后最尾一条问题咧，就真系爆笑急转弯啦！唔知边个设计出嚟嘅？佢哋去到第三条咧，个问题竟然会包括以下嘅类别。哦，以你对佢嘅了解咧，你觉得佢呢一生最有可能系同以下边位和解咧 ？A 街口只狗 ，B 楼上只雀 ，C 自己条尾。咩问题嚟噶？仲有一条系咁问嘅。以你对佢嘅了解咧，假如有几日冇见到你啊，再见翻你嘅时候，你估佢会有咩反应呢 a 你做乜翻嚟啊 ？B，Hello， 你系边位啊 ？C， 我要食嘢啊！我觉得呢条咧系可以爱嚟测试你嘅伴侣嘅，系究竟佢翻嚟会见到你讲啲咩说话咧吓？仲有一条系咁嘅，请你大胆估下，以下边一句说话最衬佢 ？A， 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B 年轻得碰着岁，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活尽一百万岁。C 咧就系、是都唔系几啱啫。喂好高智慧、哦，想话呢个 Siri 个人工智慧去到呢个地步、哦。仲有一啲咧属于生死两难嘅选择题啊，例如以你对佢嘅了解，如果罐罐同埋睡眠不足咧，可以唔可以两者兼得嘅话，佢会拣咩咧？佢会拣罐罐啦，拣睡眠啦，定系？定系人类先至会做选择，佢系会两样都要晒嘅咧。好啦，当你经历完咧佢呢一啲测试难题之后咧，佢就会俾个答案你啦。例如佢会帮你改个咩名咧？嗱，呢个先紧要，唔知你愿唔愿意跟住佢咧？而家出咗街嘅答案有等等，不如你只猫个名就叫做朱柳强啦。咩叫朱柳强咧？系咪嗰间快餐店赞助啦？仲有一个名咧，就叫做，我觉得你只猫可以叫做荃湾西曹雪芹啦、啊。哇，《红楼梦》都出埋，又有啲叫做荃湾西蒲松龄啊，哇，《聊斋志异》啊，其他仲有《独行侠》啦、《伊丽莎白》啦、《丧彪》啦，仲有《爱迪生》啦。哇，应有尽有。我想问下，有几多个主人咧会真系根据呢一个智能电话嚟帮你改名咧？可能你会觉得好无聊，但系咧，如果佢呢啲问题咧真系有助你了解你只宠物嘅话咧，真系何乐而不为咧？不过最大嘅问题系点样可以 confirm 咧？边个可以确认你嘅答案系冇答错咧？只猫会唔会抗议咧？喵，其实我系会拣啲救咗主人你先嘅，我唔一定要罐罐噶。同场加映，俾多条片你睇啦。你知唔知咧？当你同 Siri 玩游戏嘅时候咧，都有啲嘢系唔玩得噶。因为咧，我而家上网见到一条片咧，就嚟自一个 channel 叫做蓝莓豆花，佢咧就有个叫做都市传说，系关于 Siri 嘅。佢话六条绝对唔可以乱咁问 Siri 嘅问题，问咗后果好严重。包括啲咩问题咧？我讲住一两个啊，其他你有兴趣自己睇啦。例如，千祈唔好叫 Siri 话唔该打俾我男朋友或者打俾我女朋友，因为佢会用佢嘅方法嚟拣选嘅，到时你就后悔莫及啦。详细情况自己睇条片啦，我会俾三个电话佢啊。请问你最容易形容到你系边一样呢 ？A 食嘢食得快 ，B 行路行得快 ，C 食嘢行路都咁快，情真棒。 有冇 D 啊？那个以上全部答案都系。 咁你个名字就叫做朱柳强啦。 哇，咁益我啊！猪柳点样煮好呢？唔好理啦，反而咧想了解一下啦。啊，点解咧喺呢一个嘅外地咧，喺日本咧会有一个咁样嘅学校嘅规矩走咗出嚟嘅咧？即系啊，究竟系传统以嚟已经有啊，定系近年先至系被发现啊？于是乎咧就成为咗呢一个嘅国际新闻咧。咁啊，今天咧都睇到有一则咁样嘅消息咧，就话咧，啊，原来咧喺日本嗰方面咧，佢哋有部分嘅小学啊，即系唔系全部小学啦，有部分嘅小学咧，原来系有一个规定啊，系唔准咧小学嘅女学生咧喺上体育课嘅时候咧系着内衣嘅，即系话咧系唔准女同学咧喺上体育课嘅时候系着内衣，唔准。啊，咁啊， 於是乎咧就引起好多啲家長或者係同學自己本身咧都覺得嚇點解啊？點可以咁樣㗎？咁樣因為有呢個小學嘅女同學，其實咧佢去到某一個年紀咧，都可能係介乎一個發育嘅階段咁，所以咧其實著內衣咧都似乎係有咁嘅需要啊。另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就在於，如果這個女同學真的需要穿內衣的話，她是需要得到老師的確認的，而這個確認的過程就真的哇離曬譜，是要由男教師是確認這個女學生是否處於發育的階段，然後才准許她是穿內衣的話。聽到這裡可想而知這件事當然引起這個爭議，認為這種做法真的太過分了，還有你是男教師。咁另一方面，可能我哋嘅聽眾都會喺度諗啦。咁日本佢哋嘅有部分小學要行一個咁樣規矩，咁其實又係何解呢？原來咧佢個講法咧係咁嘅。嗱，同學咧著咗內衣啦，喺上運動堂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就濕咗啊，即係嗰件內衣濕咗，咁冇容易咧係著涼啦。同埋咧，佢哋聲稱咧咁樣做咧，唔著內衣咧，咁樣做係為咗要鍛鍊肌膚，即係鍛鍊肌膚呢四個字，我都唔係好明佢係想講啲乜嘢啦。咁總之而家咧就已經有咧家長啦、學生啦就投訴啦。咁啊，於是乎咧呢一個嘅有關嘅規定咧，佢哋喺日本方面咧嗰個教委會咧都回應就話咧，有部分嘅學校咧就係因為擔心啊運動完之後咧啲同學會冷親啊，又話要咧鍛鍊肌膚咧，所以唔准著咧內衣。但係當局咧其實就係冇明文規定嘅。咁而日本嘅教委會咧，佢都話咧會調查呢一件事啊，希望咧下學年咧可以改善啊，即係唔好再咧出現啲咁樣嘅情況。因為始終咧，哇！你男老師啊，男教師去確認個同學呢一個嘅咁樣嘅做法咧，都係牽涉到咧性騷擾啊嘛。咁啊，實在咧令到咧好多啲啱啱咧，即系发育中嘅女同学咧，都真系会觉得好尴尬，同埋咧会影响佢哋成长嘅心理嘅。讲到呢一度咧，有咩片好睇咧？既然咧，即系小朋友咧，即系小学生咧，着呢一个内衣，穿着内衣，其实都系按佢嘅需要嚟到去着啦。咁喺细个嘅时候，我谂咧，作为父母咧，都好着紧，就系教下啲仔女咧，自己点样去穿脱衣服啦。著啦、除啦，都有一啲技巧嘅。嗱，懂得咧點樣去著衫個技巧咧，都可以係保護自己嘅一個方法啦。嗱，呢一條片咧來自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基金會，財團法人，唔係財困，好大件事，係財團法人蒙特梭利啟蒙研究基金會。佢入面咧有一條咧嘅短片咧係教咧係穿脱衣服嘅操作嘅。咁但係呢一個嘅都算係入落去咧蒙特梭利日常生活教育當中啊，即係相當有趣啊！呢一個嘅呢一種嘅學說啊，咁喺裏邊咧都見到小朋友咧就係學啊點樣去著衫啦，咁啊啲技巧咧唔知道同大家教細佬哥係咪咁嘅咧？將啲衫譬如鋪喺個地面上邊啊，咁然之後咧就教佢點樣咧係穿入去，然之後過頭笠嗰啲係點樣著，咁然之後咧一啲係外套嗰啲咧又會咧教佢點樣著，但係嗰啲著法咧係好特別嘅，佢係要反轉件衫，然之後咧嗰件褸咧再一覆咁樣，好似咧向後扮咁樣就著翻啦咁。咁都有趣嘅，咁起碼都叫識著啦。咁所以我咧都會俾三個咧直樹帽子嘅 emoji 咧，就俾個短片入面嘅小朋友，但係咧就會俾五個嬲嬲豬咧嘅 emoji 俾日本個小學方面咧整啲咁無稽嘅規矩嘅。講到呢一個嘅着衫方面，佢唔單止有技巧啊，仲好有創意添。今朝早我哋一開始已經大讚佢啦，桂花田。 多谢多谢，系因为有时都系因为个人嘅嗰个感觉啊吓，唔想去再磨我条颈啊，磨得流血，所以我先咁做啫。嗱，大家有冇试过咧，俾人拒绝唔俾你入去一间食肆帮衬咧？吓，点解啊？哦，系咪因为佢冇戴口罩所以拒绝啊？唔系，唔系冇戴口罩，客人做齐啊，干净企理嘅，不过佢拖住只狗。 啊，咁啊，除非嗰间铺头啊欢迎葵犬入内啫，否则都系唔俾入去噶噃。喂，咁都要睇下系边只狗先得噶嘛。哇，系唔系咪即系唔系狗都即系讲紧啊？系唔系就唔得？咁样即系话咧边种狗先得啊？咁样所以咧就唔可以话因为咩狗先俾入去噶噃。明白啦，真系有人知道，唔知道咧呢、這个叫视障人士咧系会拖住导盲犬出街食嘢嘅噃。嗱，而根据咧香港法例啊，残疾歧视条例487章定明嘅任何人士咧，如果拒绝视障人士陪同导盲犬啊进入容许公众人士进入嘅场所，或者拒绝向佢哋提供服务或者设施嘅话咧，可能被视为触犯残疾歧视条例。另外仲有系啦，除咗残疾歧视条例之外咧，食物业规例第132X章咧第10B条咧规定任何人士不得携带狗只进入食物业处所嘅同时，即系仲有8只。明確定明咧，為完全或者係局部失明人士充當導嘅導盲犬隻咧，係屬於例外嘅，即係話佢哋可以進入食肆範圍嘅啊（括弧食物室除外嚇）。咁啊，呢兩條條例其實生效咗好多年噶啦，但係到今天啊，依然發生不愉快嘅事件啊！喺觀塘呢一間日本餐廳啊，有位視障人士咧啊，就帶同導盲犬入去坐低叫點叫嘢食啦。啊，之後有個職員咧就同呢位客人咧就講啊：，喂，導盲犬唔入得去噶噃，仲話我啊，咁話我定同你取消張單啦。咁問題就嚟啦。个职员佢知道呢只系导盲犬，佢同事都话喂唔系、法例话系可以俾视障人士带导盲犬入去噶、但系个同事咧就坚持唔得，仲话老板冇喺餐厅门口张贴欢迎导盲犬进入嘅标志，所以就唔俾啦。事件就系咁啦。虽然咧事后咧失明人协会咧协进会啊就话收到嘅餐厅负责人咧打电话嚟致歉，但系就话即系仲话咧前线员工咧对法律知识啦薄弱啊培训不足。但系我想话一个道歉电话又如何咧？视障人士咧喺呢个生活上面其实已经有困难噶啦，点解佢仲要经历呢啲咁难堪嘅感受咧？唉，今日咧就分享啊香港导盲犬服务中心 channel 之导盲犬日记，咁啊内容咧系讲及咧一位咧视障人士咧，一日里面啊，所出街嘅时候咧，所遇到俾人误会啦，因为有啲视障人士咧，佢哋系即系唔系真系只眼系都话开嘅，不过咧佢就系睇唔到嘢嘅，但系俾人误会啦，会俾人笑啦，仲会俾人闹添嘅，有啲情况咧睇完咧都心噏噶，所以咧我今日希望咧就我会俾3个99佢哋啦，同埋5个咧大大力啊，俾大家啦，咁希望咧大家咧知道咧多啲，认识多啲咧。视障人士啦，带住导盲犬嘅时候咧，你哋应该有啲咩去做啊？同埋去感受下，原来咁样噶，你哋原来都好苦恼噶、希望大家多多尊重，多多包啊！ 即安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系危险啦！ 讲紧嘅系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气泵入密闭空间就得唔得咧？ 都好、咪好飘啊，好纯情咯！ 傻啦，咁样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噶！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执行。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肥妹仔，同埋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上完课。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瘦眼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系，今日我哋学乜嘢啊？ 我哋今日咧，不如走出去个山头嗰处啦。 好啊。 系啦，夜晚嘅时间就仲好啊，因为我哋咧可以睇萤火虫。 一闪一闪小星星。 系啊，萤火虫好似小星星咁样，啊、多唔多见到啊？你哋 唔多， 系咪见过啊？ 系啊，每次都系再见噶，要同佢讲。 哦，再见萤火虫。 系啊，所以都见唔到咯。 嗱，咁其实咧，香港咧都算系多不同品种嘅萤火虫啦、嗯。因为原来话咧，而家已知嘅品种咧，我哋成个中国咧有成100个品种咁多。 咁多噶？ 系咯，但系咧，我哋香港仲犀利，咁细笪地方咧，已经有29种嘅品种啦，即系多过1/4咁多。 有冇边度最容易睇到萤火虫噶？ 嗱，啲朋友咧好中意去嗰个咧大埔啊，同埋拣嗰啲郊区啦，除咗黑之外。话咧，原来好多市民咧都好叻咧，就识得走去呢一个大埔坳自然护理区。 以前我听过，咪沙罗洞都有噶， 系咪啊？仲有个咧叫大东山同二东山，哦、都有啲朋友系特登去嗰度睇萤火虫。 系， 但其实咧，如果你想睇萤火虫咧，都要咧系睇下嗰个地理系点样咯。譬如佢咧，系一啲嘅叫做棺木丛啊，或者系一啲嘅树木嘅边缘啦、农田啦、湿地啦、红树林呢啲咧，都会咧系有啊萤火虫出没，同埋话喺嗰啲咧，譬如啲上游嘅地方嗰啲石间咧，都会比较多啲。 即系啲水啊，啲草木啦，又唔喺高楼大树，喺矮矮地嘅。 我哋佢系边种类噶？系咪净系发光发唔同嘅光噶？ 有黄光有白光啦，有 LED 啦， 有太阳光啊！ 只系知道咧，佢哋个萤火虫嘅寿命好短噶，得3-7日噶咋？ 系啊。 同埋咧，佢發光嗰個階段咧，其實係佢生命入邊最短嗰個階段嚟噶。 即係其實佢係燃燒自己最後嘅光芒，俾我哋睇到佢啊！ 好錫住佢哋啊！ 唔怪得只見到佢要講再見啦。 有234个屋苑申請，政府計劃公共停車場徵收充電費。黄锦星话：，假如外面嘅车位免费，车主就未必喺居住或者工作地方嘅车位充电。佢又话将加油或者加气站转型成为快速充电网络，唔会系好短期嘅措施。当局已经同不同嘅油公司商讨展开研究。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540点，升506点，总成交金额7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1点，升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46.5，升22蚊；阿里巴巴236.2，升13.6。美团344.2升19蚊，微盟集团18.76跌3.34，小米集团26.75升5毫，盈富基金29.8升5毫，港交所474.4升19.8，信宇光学科技197.2升18.2，中国平安95.55跌1.1，中国海洋石油8.81系跌1.4。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37，瑞士法郎8.411，澳元6.083，加元6.267，新西兰元5.63，欧元9.297。每百日元对港元7.1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0,402点，升488点。港金现价报16,2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81美元，卖出175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噶。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瑞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天影路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天路近住红福村对出。重复多次，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瑞村有交通意外。咁呢段嘅天影路需要全线封闭，车龙排到去红天路近住红福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车多。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君益大厦第三期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同埋介乎告士打道至到谢斐道的一段景隆街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知识 依家嘅雲端服務有好多嘅選擇，大家要細心留意佢哋嘅服務條款啊。 例如雲端服務供應商係咪已經有資訊保安管理系統認證，例如 ISO 27000， 同埋出現保安事故嘅時候，供應商會唔會有通報機制？ 仲有終止服務之後，服務供應商會唔會徹底刪除所有資料，包括佢哋備份嘅資料？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阿姑阿志， 知識會者。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三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11:12啦吓，而家23度气温，相对湿度88%嘅。 系啊，听下节目《丰收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鹏同埋桂花田。 啊，又冇琴日咁热咯。 今日凉咗，冇太阳啊，落雨啊嘛，雨毛毛啫，雨毛毛啫，系啦。 有啲不需要大遮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嗯，咁啊都好嘅，好过热辣辣。 系啊，啱啊。 唔想咁快就夏天。 OK， 喂，我想话啦，真系呢排大家咧，如果喺条街度， 咩事啊？ 嗰、那个电话唔该你收收埋埋佢，如果你睇咧都集中啲，因为停企定定先好睇你嘅电话， 因为 呢排你哋嘅电话将会成为 做乜事？ 搵快钱嘅目标啊？ 点解 抢啊？ 嗱有抢嘅，嗱即系同一版嘅报纸里面咧有抢噶啦，有呃嘅啦咁样，系啦。咁啊即系话喺荃湾啦，喂阿豪仔你个区啊吓， 做咩事啊？ 咁话咧，哎阴公猪啊，唔知做乜鬼啦吓。咁啊有一排即系几个啦吓，年我系咪应该点叫佢咧？佢十二至十六岁嘅少年啦吓，系少年啦系啦。哎，竟然咧就集体咧一齐咧就去即系抢劫人哋一个咧价值啊大概10,000蚊，即系澳高 model 嗰个iPhone 啊， 系啊贵噶， 系啊贵啊，哇贵啊， 好话癫癫地噶，佢哋啲牌子成日都 阿豪仔之前都讲过咯，大家同事256G啊， 系啊，你如果 你买 韩国牌子嗰啲可以平佢2-3千噶， 系啦。咁啊，即系趁住女事主啦喺个期间行到期间啦，遮衣问路，系啦。我唔识行去边度路啊，咁样即系真系博人哋啲同情心 咧。 跟住继而咁人哋即系咁样喺问紧有一扎人啊嘛，系咪先？咁你跟住就喺度话我喺边度边度嘅时候，通常啲人都会揸住个电话啊嘛，好少我摆 咗心。 分咗心嘅时候就抢，一抢就走你知噶啦。咁年纪大嘅同啲年纪细嘅跑步嘅速度啊等等，都唔够追啦。咁结果佢就将即系嗰10,000蚊嘅电话咧就冇咗咯。 哦，其实基本上是抢嘅啫， 系啊，抢啊，摆明系抢啊， 仲要用咗以前可能内地嗰啲行骗手法，所谓嘅行劫手法， 声东击西啊， 拍下你个膊头， 先生你跌咗嘢又嘈，跟住就走咗啦。 系啊，嗱咁啊，当然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即系嗰啲细蚊仔咧就 Siri 有冇制止佢啊？ Siri， 佢一抢嘅时候，你唔可以咁做嘅噃，你唔可以咁做嘅， 触动咗佢， 朱刘强， 你唔可以咁做嘅， 即刻有冇个自动报案？ 系啊，佢应该咧一路抢咧。如果 Siri 即刻响 alarm 咧，不停喺度抢劫，救命啊！救命啊！佢唔系我主人。 或者系嗰个叫有警报啊 ，beep beep， 即系可能咧，即系好似啲超市咧，俾人偷嘢嗰时啊。 我请你去最近嘅警署。 请你自首。 啊，如果系 自首， 大 家好， 应该有阻吓作用。 系啊，最好咧就即刻启动，即系佢又救唔到密码，即系即刻大嗌，哇！ 佢一定劈咗个电话佢。 我系咁话，因为佢突然间自嗌啊嘛。 吓到死啊！救命啊！救命啊！ 呢一个系统咧 第十三代，第十三代研发，然后个价钱再贵多5,000蚊，于是乎啲人再想抢佢多啲，哇惨啦！ 唔系，可唔可以就唔好喺佢自己个部机研发啦？咁喺嗰个叫 做人哋部机， 唔系， 点样人哋部机？ 喺嗰个即系唔系啊？如果有做其他生意头脑，即系做电子零件嗰啲咧，就系买一个好暗格嘅一粒嘅啫，嗰啲叫做咧 咩 晶片， 唔系晶片， 微型追踪器。 应该是有一个掣，好似金行嗰啲揿嘅暗砍里面咧， 即系报警嘅我哋。 你部手提电话仲多咗个掣装喺你自己嘅身度。 救命钟啊，嗰个系咪？ 系啊，类似咁样啦。当我离开嘅时候咧，我系可以揿掣嘅，即系即刻揿到嗨到个掣俾人抢嘅时候。 咁夸张啊！ 我会惊平时我唔觉意都嗨咗个掣。 咁啊系，咁啊啲轮转，但你自己可以即刻揿翻到啊嘛。 唔紧要嘅，而家啲电话咧，佢譬如你无论你用 WhatsApp 或者用嗰个 Signal 都好咧，佢会间唔时咧就会话你要再输入多一次密码确认你嘅身份。 系啊。 其实如果咧你 双重验证， 系啦，你有。开发嗰啲保安系统都系嘅，可能会隔半个钟咧，佢就会话啦，请你同我对一次话啊。哦，你把声唔同咗， 佢唔系我嚟用啊，班僆仔系攞个电话去卖啊。 我知，咁你抢咗佢之后咪要用咯。 系，咁佢唔使开佢机噶，佢即刻去抢去转手啫嘛。咁当然俾人拉啦，系咪？拉咗啦， 拉到啦， 系啊，拉咗啦，好快手啊。咁另外。又有騙案啦喎！頭先話除咗搶，嗱呢個搶啦，擺明搶啦。另外就係咧，我就話專針對嗰啲啊，即係學生妹啊。咁咧 你啊， 唔係哦，係佢呢啲騙案嚟噶嘛？佢話自己學生妹本身咪騙案啦， 真係騙中騙啊， 係咯。 如果你係嗱，佢奉勸各位家長啊，如果你屋企咧有啲十一歲， 佢都可以照寫噶學生妹，跟住上到嚟，喂咁嘅，唔係佢留班啫，冇話唔准留30年噶嘛，係咪先？ 乜唔係活到老學到老？ 係啊，佢一重拾個書包，翻學我都要係學生妹，係咪先？ 好，你係 不過要年齡介乎11至16歲啦嚇，呢排呢陣子啊嚇，因為連續咧有9宗咧呢個叫做咧街頭騙案， 係點騙法？ 真係豈有此理，真係 咩事啊？ 即系话说有一对情侣又系拉咗啦吓，四廿几、三廿几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咁样 咧，即系又唔系十零岁噶啦，呢、這个大人嚟噶啦。 唔系呢个大人，佢呃细路啊，岂有此佢？佢就咧借故咧就喺我问一下一啲妹妹仔啦、傻傻嗰啲咧吓，啊就真系喺度话我咧就唔见咗，跌咗银包啊，我冇钱啊， 扮可怜嗰啲。 系啦系啦， 细路有钱嘅咩？ 我冇钱啊，唔系咁佢点都有啲啩。 细路女 嗱。 预着你个女就惨啦，你咁刻薄，连俾零用钱佢噶， 十蚊十蚊， 系咯，哎呀，先生，我帮唔到你啊，我妈过去花田，佢唔俾零用钱我， 系啊，你有冇可以帮下我啊？ 系，不如你帮翻我啊，系 咁咧，哎呀，真系惨啊！佢咧就话啦，话自己我唔记得唔包啊，我冇钱啊，你可唔可以咧，借张八达通啊，又或者有冇现金俾我啊？ 做咩啊？ 我想我想去搭下车啊，或者食下嘢啊，咁样啦吓。 先生嗰边有食物银行啊，我哋一齐。去排队攞啊！因为我都未食晏啊， 系啦，咁跟住，咁啊借个八达通嚟啦，我可以俾我嘟下嘢饮啊，成啦。咁啊，又或者甚至乎咧，佢问佢借埋，我想打个电话俾我屋企人嚟救我啊，但我电话都冇买咁样。总之话我佢身上面咧就冇呢三种任何嘅 嘢啦， 系啦。 OK， 咁所以就问啲细路女啊，咁啲细路女真系不如有诈噶嘛？ 俾佢啊！ 跟住就话好啦好啦，你打电话好啊，咁你 就攞咗个电话俾佢， 佢就俾个电话嗰个嗰对情侣， 真系借俾佢， 系啊， 哎呀， 跟住 去如黄河， 一去冇回头， 系啦，一去就冇回头啦。咁讲紧咧，唔系得一钟喎， 系 九钟嘛，头先你 九钟啊，有九个，即系 同一个细路女啊， 哇惨啊真系。 俾人呃九次，唔系佢都仲要再嚟个细路女，你认唔认得我啊？ 真系好经典啊！ 可能佢话我相信呢个世界有真人嘅。 你借埋呢次俾我，我就一次过还晒俾你。 但系点解你对上八次都唔还俾我嘅？哎呀，对上八次我搵唔翻你啊嘛！ 我次考虑你啦。 你真系真系大得快， 系啊， 日日都唔同嘅。 系咯，仲要每个电话都新款嘅，系咪咁啊？ 唔系啊，都系可能佢阿妈好有钱啊嘛，又唔接电话咁啊，岂有此理？喂， 就唔系咁嘅。 嗱，而家唔系咁啦，有九。嗰、那个唔同嘅时，细路女咧讲紧啊，即系十一至十六岁啊，最细你谂下十一岁佢都呃嘅，你话咪即系咪有问题啊？ 佢咪就系谂住呃细路咯， 系咯，佢唔细佢唔呃嘅。 但系你话斋啲细路边有咁多钱啊？ 佢呃佢电话啫嘛， 真系。 同埋呢啲小朋友佢哋被呃嘅时候，佢应该系自己一个咯。 咁多数应该都系啦。 咁佢又 可能佢放 啱啱好咧，够大个自己翻学，又未够大个咧就防骗子， 系啦， 啱啱半生熟喺中间， 就系最好就搏。佢同情心系啊，帮下佢，因为佢哋都系30多、40多岁嗰啲咁嘅情，嗰个一男一女啊，啊嗰个骗子啊，咁啊就沿住咧，即系嗰啲铁路站咧，就揾一啲十妹妹啊，系啦，揾个目标咁样，所以咧，喂，你知唔知啊？九个里边可以呃几多钱啊？ 每个电话如果5000蚊嘅 现金啊，通电话， 哇， 即系三样加埋啦， 每人可以呃到我谂 九个人 几千蚊啦，一个呃到 唔系总共 万零蚊，万零蚊， 总共啊，总共我呃4万， 嗱，差唔多啦， 4万啊都， 差唔多啦， 啲小朋友 九个加埋有40000蚊啊， 系啊， 都呃好多钱， 因为其中咧有一个咧个电话7000蚊噶个小朋友， 哇， 系7000蚊， 何苦要俾咁贵佢咧？ 又系我都咁话，我个电话都唔 系咯，7000蚊， 7000蚊。 可能本身屋企都有啲家底啊， 不过唔系啊，啲电话咧，佢好似叫做基本入门嘅， 系咪啊？ 你买咁平咧，佢又我唔制咯， 5000外噶啦。嗱，而家咧警方咧就 系 有呢个叫打击搵快钱罪行啊吓，所以咧而家咧就希望。 如果佢抌放长线谂住钓嗰个鱼，咁呢啲系咪叫慢钱啊？ 系啊，唔系慢钱啊。 咁其实就唔分快同慢嘅。 希望咧，嗰啲小朋友同埋啲家长咧留意啦。死啦！咁点教啲仔女啊？ 唔 系话要帮人 咯， 唔系话帮人啫。 咁都要睇情况嘅。 都要量力而为噶嘛。你要帮人啦，唔系你借钱俾佢啊嘛。 喂，如果我 系你要带佢去一个啱嘅地方度帮佢啊嘛。 好嗱。桂花田小妹妹 啊， 系啊，学生妹，而家咧我系一个30多、40多岁嘅骗子，你唔知道我系骗子，我说我唔见咗个电话，我想同我屋企人联络，你可唔可以借下电话俾我啊？ 哦，可以啊， 但我帮你打咯。 佢真系傻，唔系啊，傻猪猪嚟嘅，因为佢真系10多、10多岁，你谂下。 唔系啊，如果俾着你，你点做啊？ 我边有啊？系咁，可威，你嘅电话系几多号啊？ 你唔知啊，唔紧要，我帮你打999报警，好冇啊？ 好啦， 呢、 這 个真系最 梗系啦，你几廿岁啊嘛？ 唔系即系讲，所以啲家长要教啲细蚊 佢。不咁唔使啦，你借20蚊俾我，不如你俾20蚊我搭车翻。 咁可能20蚊我就会俾你咯，就算咯。 琴日咧，其实有一个成， 唔 系即系咪点啊？电话我就俾你啊，我老公喺度唔俾。 琴日有个咧成年人咧反击骗案咧，嗰个先精彩啊！ 咪系有个 佢话咧又系有啲所谓嗰啲网网上面嘅，又系个例牌话咧，喂你识唔识我啊？咁样我唔识你嘅，哎呀唔好意思，我揾错人啦。不过咧，你睇下你会唔会认得我？咁啊系咁 send 自己啲相出嚟咧，全部都系点咧？飞机师好有型嘅，哇！即系叫做外国版 C 啦咁样，全部相都系咧喺自己飞机个舱嗰度啦咁样。咁然后佢就问啦：你认唔认得我啊？不如我哋交个朋友啊咁样。呢位成年人即系嫌疑受害人咧，好醒目咁样反击，因为咧佢亦都俾咗啲相佢睇。 系啊，我都系做飞机师 嘅。唔系佢俾啲咩相佢咧？ 律师大法官 哦，唔系警察， 唔系佢俾咗叶柳张相佢 咩啊？前保安局 吓窒佢， 系咪先？ 唔系啊，叶柳嗰啲咧露腿啦，行山嗰啲咧全部短裙长脚 嗰啲系嘛？ 长脚冇错，全部 健康嗰啲咯。 系啦，佢仲要咧好衰格嘅，佢 send 啲相之后咧，嗰个香港呢边个受害人咧，佢就话嗱，我净系俾你噶咋，你唔好立乱话俾人知。跟住佢话你觉得我点啊？跟住嗰个骗徒就话 佢形容咩啊？好听啲啊，好听啲啊！ 真 exactly 系咁样写噶。You are so beautiful. Can you tell me？ 系啊，佢话要 single 我啊 ，Meredith 啊，咁样哇，然后就话咧，我好想认识你啊。 你真系几 好啊？ 你照得唔得？ 做得好， 骗上骗啊！最后你估如果嗰个骗子咧会唔会按图索骥咧，就影完张相，哇揾翻，原来我无意中识到，识到啊叶太 啊！ 长起的妈妈每天闹我，成日将七姑四姨舅母。记错，还记得称呼舅公十次，有八次叫错。几多亲戚点去认我？咪忘记啊边个？咪究竟娶咗边个？要叫声呢、这个嗰、那个，唔记得咗咯。咪忘记啊边个？咪就系假姐边个？要记得呢、这个嗰、那个，你大个咪错。我的身高每天渐变，妈妈的叮嘱始终未厌啊。人仔的餐单每天在变，而我要应变，披荆斩棘，仿似大战。咪忘记啊边个？咪究竟猜亲边个？佢最谂呢、这个嗰、那个，唔唱得边个？咪忘记嗌边个？咪就系公司边个，要记得呢、这个，应该我就冇乜错。咪忘记啊边个，日日在边帮边个，要小心呢、这个嗰、那个，唔记得咗咯。咪忘记冇边个，着衫系益咗边个，我阿妈讲过。总有一花，我忘记啊边个，究竟喺公司边个，佢最憎呢、这个嗰、那个，唔笑得边个，我忘记啊边个，实在系假真变鬼个，要记得呢、这个嗰、那个，我就冇乜错。小心呢、这个嗰、那个唔记得咗啦，我忘记啊边个？我阿妈讲过，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剛才咧講話葉太咧張相咧就俾人哋攞嚟反擊啊嘛，即係打擊啲騙徒啦。咁啊，結果咧葉太咧就驚動咗佢啊，記者追訪翻佢。 你梗系问翻当事人啦，究竟你有咩感受咧？俾人哋攞咗嚟系咁样做， 叶太真系好幽默，我想话都算几玩得， 系咪？ 因为咧，当记者问：喂，你知唔知道咧？你张相而家爆红，因为咧有啲人咧就攞嚟同呢个靓仔机师怀疑骗子咧就展开对话，即系因为张相嚟过桥，咁啊以为可以击退啦， 嚟反击啊， 系啦，以为可以击退对方啦，点 知 咧 换嚟佢话 哇 ，I'm loving it， 我好中意啊，系啊，咁跟住叶太嘅回应咧就非常之咁大方，佢就话啦， 我可唔可以谂下？ 你仲可以谂啲咩咧？你想系啊？ 唔好有品味 啊！太咯，你系咪？ 好有品味啦，即系话系咪？佢嘅即系话当其时啊，即系对方真系好有品味系嘛？ 佢就话咧啊，即系 话佢唔识死啊？ 唔系，佢话好遗憾，好遗憾，成七十岁先有人咧欣赏自己。佢讲笑咁讲话，太遗憾啦！七十岁咧先有人咧赞自己咁样， 七十岁噶啦，叶太， 原来有咯，真系。 咁我想话真系，佢七十岁， 真系好犀利喎！ 佢真系 keep 得好好好好 咯。系啊， 我认真噶，即系而家我讲外形， 即系猛咁只嗰啲啊，即系又紧身裤啊，又长脚出嚟咁样。 佢嗰条脚系真系 show 得出嚟喎，七十岁。 系啊，咁啊嗱，所以呢个几好笑啦，即系佢其实系教咗个方法咧，就是、如果你下次见到呢啲外国嘅骗徒咧，你不妨用一啲香港嘅知名人士咧。话唔定你可以订呢啲唔同嘅相咧，嗱下次嗱咁样嘅， 我都系咁话。 如果你 揾下边个， 系啦，你用呢张，如果呢张相都唔能够击退个骗徒，其实你好明显就知道佢本来谂住喂知难而退啦。 但系我想话咧， 我攞个咁成熟嘅你都唔制嘅话， 嗱 攞第二个出嚟。 讲香港嗰个朋友真系好叻嘅，第一时间谂起阿叶太， 系啊， 因为我认真啊，即系佢批相真系唔系太过分噶嘛， 系冇错， 即系你 哇，如果你将阿叶太中秋节嗰新年定中秋嗰辑相。 新年， 哇！全部旗袍，仲有中秋都有嘅，攞住几个月饼嘅咧。 系啊！ 哇！我谂啊，即系佢反而有反效果。 系 佢以为吓就对方，点知狂风浪蝶系咁拥咁飞埋嚟。系 啦，外国啲眼光特别唔同啲 嘅。系啦，嗱，其实我哋可以试下攞个测试嘅，即系同翻呢位靓仔飞机师。系啦，我哋仲可以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女嘅，哇，女嘅名人啦。 得罪人 嘅。系咯，喂，嗱，唔知喂，可能唔系得罪人咧。 可能就系可能一个赞。嗱，而家咪反咗效果咯，香港 反效果， 香港嗰个朋友就以为咁样去吓窒咗人啊嘛。 我记得铿锵说佢访问阿苏玉华嘅时候，就话喂，俾你拣啦，张竹君同埋郑若骅，俾你拣做演员嘅，你会揾边个？佢话。我揀鄭若驊，因為我覺得應該有一場戲咧，就安排打疫苗啊咁樣咧。喂，咁嗱，下次試下。 嗱，就攞阿司長嗰張相。 係啦，哇，攞打疫苗嗰張相。 係啦， 我想睇下佢哋點讚法啊！而家。 因為咧，外國人咧，佢都係對 睇我哋個樣係唔同㗎。係 啊，係啊，即係佢尤其是著嗰件旗袍，你明唔明啊？ 係啊，我相信 咧，即係有啲吸引度。 如果我將桂花田張相擺落去俾個飛機師， 旗袍嘅話， 係啦，我恐防佢都會咧讚到咧。你直情会赞到阿华都会觉得喂，不如你攞去啦， 系咪咁样咧吓？ 往往 可能我会跟阿叶太讲，哎呀，五啊岁人先嚟俾人唔赞。 系啊，呢嗱，我哋可以自己咧就暗砍咧试下咧，将我哋吓， 试下玩 啲唔同嗰啲女嘅政治人物，你全部逐张相咧，睇下咩反应，边一张吓得走佢嘅， 先做一辑先。如果系突然间期内咧，你好难去揾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你先收集先啦。咁而家喂。佢一阵间，嗰阵中我哋嗰啲 WhatsApp 群组封存， 封存啊， 批 系啊，我惊最后佢就会嚟到我哋好多唔同嘅政要门口度咧骚扰佢哋咁样。嗱，不过最后证实咗啦，嗰个机师系假嘅。 咁当然啦， 因为佢攞咗人哋一个咧真正嘅飞机师嘅 IG 咧嚟扮自己嘅相嘅啫吓，大家小心唔好被骗啊。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告士打道海工大厦和海都大厦在上午大约8: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1:00，大约63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1名居民需要重新采样。 另外，西營盤德輔道西君益大廈第三期在上午大約七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兩點，大約18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目前本港採用的新冠疫苗需要接種兩劑才能夠達至疫苗的有效保護作用，提醒市民即使已經接種一劑疫苗亦都不能夠鬆懈。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疫苗的原理是接種第一針之後，身體要等10至14日之後才能夠激活體內的免疫細胞去製造抗體，但是會隨著時間而慢慢降低，接種第二劑是要喚醒免疫系統再製造多些免疫細胞和抗體，達至較高水平和長久維持。他說接種疫苗之後一兩日未會有保護作用，他估計一名接種過疫苗的確診警員可能是接種之前已經接觸病毒，亦都有可能是接種之後疏於防範。加拿大表示，被北京扣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麦克尔将会在明日和下个星期开始出庭受审。渥太华对审讯缺乏透明度深感担忧。外长加诺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驻华使馆获悉麦克尔和康明海的案件会分别在明日和下星期一开审。重申加方认为两人是被任意扣押，并且对审讯程序缺乏透明度深感困扰。康明海和麦克尔被指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2018年12月起被扣押，两人在去年6月被起诉，加拿大一直要求北京释放两人。美国参议院以98票赞成、无人反对的情况之下，投票确认由47岁的资深政府贸易律师戴奇出任美国贸易代表，成为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亚裔美国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形容戴奇是美国最有经验的国际贸易专家之一，能够在執行现有的贸易协议之中发挥至关重要角色，并且确保美国工人和企业可以在公平环境之中竞争。分析认为戴奇上任之后需要处理前特朗普政府留下的众多贸易问题，包括审视中国有没有履行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亦都要处理和欧盟就飞机补贴问题而出现的争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和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81点，升447点，总成交金额9,178,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7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43蚊，升18.5；阿里巴巴237.6，升15.2。美团341.2升15.8，微盟集团18.54跌3.56，盈富基金29.72升4.2，小米集团26.7升4.5，港交所473蚊升18.2，信宇光学科技196.2升17.3，中国平安95.4跌1.25，中国海洋石油8.86跌9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65， 日元 108.8，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4， 人民幣 6.495， 英鎊對美元 1.395， 歐元對美元 1.197， 澳元對美元 0.78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5。 日經平均指數報30053點，升139點，港金現價報162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76美元，卖出175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塞车的消息。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段路面有障碍物，比较塞车的。龙尾去到林锦公路，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段因为路面有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林锦公路。而较早前天水围的天影路就发生过意外事故。之前去这个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瑞村对开曾经是封闭不能够通车。现在意外事故清晒场的了，不过就仲是多车一点。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模糊街。港岛路面呢，就因为仲要配合强检行动啊，咁所以西区嘅干诺道西西行线近住君益大厦对开三期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铜锣湾嘅景隆街近住告士打道至谢斐道一段呢，亦都系有封路措施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哋请嚟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曾浩辉医生。打咗疫苗啦，有啲乜嘢嘅副作用，我哋系必须要特别留神，从而去求医嘅咧？ 最值得留意嘅副作用都系过敏性反应啦。另一般症状就系打完针之后，讲紧系譬如话咁到30分钟咗紧之内咧，啊可能出现一啲皮肤一啲痕痒啊、流眼水啊，如果比较严重啲，可能个心跳会快咗啊。咁呢啲过敏性反应就要特别留神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1:30新闻翻嚟之后，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雨露。 豪雨露， 心跳回忆。 曾经念念美梦于三点，响起轻远的声线，问我可会弄冷面。 听讲咧，最近有啲朋友啊，佢哋喺移民之前咧，都会做一个活动，就系、是、不停带佢哋嘅小朋友四围去玩，认识香港。每个礼拜可能每一日都会去唔同嘅地方，留低个纪念。从此踏入已是差一点，因为佢哋怕咧，一去就不回啊，要等啲小朋友望多两眼，认识一下香港呢个地方。无论彼此怎样变，回忆总会留低这光线，偿还无限亏欠。如果你真系要挂住呢笪地方嘅话，应该挂住香港咩地方好呢？有咩地方系留低你最多嘅回忆、最多嘅感情呢？我笑，然后见面更少。如果俾我拣咧，我就会拣深水埗嗰个黄金商场啊。因为呢一个电脑中心咧吓，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日日都会去嗰度流连忘返嘅地方嚟噶。嗰时我系读紧石硖尾一间中学，一放学咧，我就会同朋友咧由石硖尾行路行路行到去深水埗。系啊，当年咧系咁行法，但系一啲都唔会觉得攰噶。再入去商场里边咧，系咁兜圈，系咁望下唔同嘅 game。嗰时时势唔同啊嘛。望着露台的方位，海关送脱的灯掣。嗰时咧，屋企仲要咧买唔起彩色电脑啊，净系可以用黑白机咧去玩游戏，所以好多嗰啲劲嘅 game 咧都玩唔到噶。咁啊，我仲记得咧嗰阵时唯有点做咧，就喺度望，喺度望，喺度望，望完之后咧就黐住同学。佢哋买完 game 咧就跟住佢哋屋企度，因为佢哋咧屋企有彩色嘅电脑荧光幕设备，咁佢买完 game 咧，我就好似个跟班咁样喺深水埗又行路又行路，又跟佢翻翻去，行到边啊？行翻去泽安村啊！往后和回味也差些少，仿佛我的心。跟住仲要上去咧睇翻佢喺度玩 game， 你谂下几咁无聊啊！成件事即系 game 系佢玩嘅，我就跟住佢一路翻到屋企。喂，但系真系唔同喎！嗰、那个年代咧，你心里边已经觉得好满足啊！你话嗰阵时我哋嘅人几容易华为，嗰阵时我哋系几咁容易就会感到咧开心同埋快乐咧。不过是并没法使我的心这样跳。咁嗰个时代嘅我咧，好简单嘅啫，因为最大嘅愿望咧就系一台彩色嘅电脑，咁样就可以满足到咧我哋最大嘅需求。啊，而家咧个电脑系彩色啊，不过个世界就变咗黑白灰咯。嗰个年代嘅电脑游戏咧吓，就要用脑多啲嘅。嗰阵时我哋会买好多嗰啲 game 嘅杂志啦，会睇攻略啦，又会跟住个地图咧就慢慢行。再劲啲咧会做啲咩啊？我哋会改机噶。你在我家过路望见，我哋会用好多唔同嗰啲软件咧。我好记得噶，仲有一个叫做 PC Tools 嘅软件咧，就会改咧嗰只 game 里边嘅内容，好犀利噶！你嗰阵时以为自己系电脑奇才啊，因为咧你一打开嗰个荧光幕，哼，全部都系嗰啲十六位元嗰啲数字咧。我阿爸望住啊，都觉得话阿仔你咁劲嘅咩？全部古灵精怪嘅密码嚟噶。无论彼此怎样，我哋可以改到呢个主角咧一出场啊，就已经拥有无限金钱、无限体力、无限攻击力、无限生命力嘅，总之就系无限咁强啊！你话呢个系咪出术呢？我而家会咁样同你讲噶，我哋只不过系完善咗嗰只 game 嘅生命力啫。而家唔同晒咯，而家咧我哋成个世代都唔同咗啦，我哋亦都唔一定咧每一只 game 都要用攻略，因为最大嘅攻略就系点样货金啊嘛。而家你会见到咧，有啲朋友咧，佢就会话啦：，喂，你系咩月卡组嘅朋友啊 ？VIP 嘅分类啊，咁样。嗱，我明嘅。而家唔系话咧，你用钱就一定会赢，不过你唔用钱就一定会输，呢个系定律嚟噶。望着露台的方位，海关送脱的灯掣。咁你话啦，改制度好玩啲啊，定系钱多嗰个话事好玩啲咧？唉，点都好啦，反正咧就系普通玩家，规矩跟足嘅话咧，你就一定打唔爆机，你就一定系输家咯。

斯米哥字唔出得街嘅喎。哦哦，我知，系个 do 字，情真 do。 唔系啊，系罗海鹏斯米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情真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情真鹏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情真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啱听过有许志安车婉婉嘅会过去的，之前有古巨基心跳回忆。 好啊，系时候呢又同阿曾志豪呢 玩咩游戏， 二人对话讲下 噔噔 你同阿 Winnie 噔噔噔倾偈嘅时候 ,OK, 你从佢一啲嘅咩动作 係 feel 到佢唔係几想同你讲嘢。 哦，咁好明显啦，佢唔讲咪走开囉。 哦，咁黑 面咯， 系啊， 咪咯，使乜 feel 嗰啲黐线？ 唔系，嗱，屋企 傻傻傻傻地嘅， 冇，唔系喺屋企咯，喺屋企可能就会嗰个自由度空间多啲，即系佢话行开去行开行啊行开啦， 使噶， 喺出面街嘅时候， 你直情你见到佢嘅对答咧，有一句冇一句，其实所有男女我相信都系咁噶， 系咪咁样啊？ 你问佢乜嘢咧？其实好精噶，你净系问佢一啲好普通嘅问题，可能话喂，今晚食咩饭啊？佢个答案已经会令你知道，哎，大件事又中招啦， 系啦，唔知中，仲要最惨就系唔知做咩招、哦。 通常都系噶啦， 系 咯， 佢衰咩唔知 嘅。唔系，因为呢啲我谂系每一对情侣咧，你嘅相处你都好容易 feel 到嘅。咦，平时我问佢唔系咁噶，系咪啊？我记得 好明显 嘅。嗰阵时黄子华嗰个栋笃笑咧，佢最到嘅一个 point 咧就系佢话，喂，阿强食饭啦咁样。佢话呢句说话你就发咗癫啦，点解？因为佢平时系嗌你强强食饭嘅，而家就系叫你阿强，咁即系有啲嘢发生咗啦，系啦， 但都主动啊。主动地话俾你听，佢又唔妥 喎。系啊，佢唔系特登想我噶。 我想话啦，倒翻转头，你估 Win 你又 feel 唔 feel 到你系有唔妥？ 正常啊，我觉得每个人都系噶，你一定系冇咁好心机，你冇咁笑容满面，你唔好话情侣啊，我哋翻嚟开咪拍档啊。 好似冇乜噶， 即系佢对你不嬲都系咁嘅。 我通常唔系啊，唔系咁讲啊。我意思话佢 家丑不出外传啊，唔好讲啊。 通常咧，我对佢唔系多过佢咯。 都有一句啊，家丑不出外传，唔好再讲啦。 女士多 啊，系啦，咁就点啫？ 唔系啊，而家咧，即系喺网上面咧，即系有啲文章咧喺度讲啊。其实咧，你其实可以多加注意对方咧，就可以 feel 到咧，究竟佢愿唔愿意同你倾偈啊？ 实太蠢啦！佢要用呢啲。蛛丝马迹先 feel 到人哋同唔同你倾偈啊！ 认真 后知后觉、啊，会唔会系 嗱两公婆同埋一齐？ 你 讲 啲嚟听下先， 就 会 容易啲 啫。 譬如你同啲同事啊，或者同一啲你唔系太熟悉嘅人啊，或者等等啦、啊，同佢倾嘅偈嘅时候 咧，呢方面我系真系专家嚟，我真系好敏感噶。 系啊， 我系好敏锐，就知道咧嗰个人咧想同我倾定唔想同 我 倾啦。 咁 系 啊，我都夹唔中黑你面系咪啊？ 系啊，唔系即系太容易，我个人就比较多愁善感咧，我好容易就有嗰啲警觉就话，咦，其实佢冇乜兴趣、啊。我会知道佢冇兴趣啦，佢会 hea 我啦，佢会兜圈啦，佢会冇心机啦，即系自己会 feel 到。 你多数从佢嘅动作啊、眼神咧，定系佢内容你会 语气、态度、内容嘅长短。 哎，好叻啊！ 好容易啊！ 你讲嚟听下， 你 讲 嚟先啦，好啊，你讲。 嗱，咁佢就话咧，如果嗰个人咧吓，对于即系佢唔系好想同你讲嘅时候咧，或者佢有啲嘢隐藏嘅话咧，即系。总之你知道佢唔系真心对你讲嘢咧，佢话佢会有啲动作噶。 哈哈， 有冇见过啲人咧好中意拗颈，即系拗下条颈咧？ 我 会 喎，我成日都会有呢啲唔自然嘅动作噶。 系啦系啦，即系当你又唔想同佢坦白，即系但系当然咧，唔系话即系善唔善意嘅大话。总之系有啲嘢，我系唔想同你讲到咁清楚，但系你又唔好喺度讲到咁明，即系咁耐啊成咧。你可能一出嘢动作口系啦。拗下颈啊，拧下绳啊，咁样咧，咁呢个动作佢话咧，其实咧就系好明显地，对方其实咧唔系几想，系啊，唔系几想同你讲咁多，你唔好打烂沙盘问到笃啊，师兄，咁样，即系原来你自己都会嘅， 系啊，因为我觉得呢 小动作 呢个系人咧，佢唔自然啊， 系啊， 譬如你同佢倾紧嗰样嘢，佢冇兴趣， 系， 佢又唔想讲，但系出于礼貌又要接落去， 系啦， 咁咧佢每日好做，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吓个心都唔喺度， 系， 佢咧就好百无聊赖咧，即系好似以前你上堂咧，你唔听书咧，你冇嘢做咪玩手指咯，就 系 咁啦。 系啊系啊， 所以就系咁啦。 咁如果你发现对方开始有啲咁样啊，点解拗下呢拗下路咁样咧，好似好心痕咁样咧， 冇错。 系啦，咁就开始觉得对话无聊 咧。系啦， 咁唔该，请你收口啦。咁样，咁另外咧，嗱，而家戴咗口罩就， 哎呀，拗下痕先。 Hello， 嗱，而家咧即系戴咗口罩，大家唔觉啦。咁啊咧，原来你好好不自觉地 將個嘴唇嘟埋咗佢咧， 我嘟嘴啊， 或者咬住個嘴唇，即係有啲咁嘅樣，我唔知， 即係又唔自然咯，即係有啲唔耐煩嘅表情咯。 佢話咧，如果咧即係佢話對方開始覺得焦慮啊，佢話咧就會咧佢覺得，喂，你仲講完未啊？我唔係幾想同你講咯喎。 不過呢啲好出噶咯喎，用到咁嘅表情， 即係可能個嘴係 啊，佢簡單啲，佢瞄你嘴咯已經。系咯，呢个已经好白啦，已经做到。 系啦系啦，啊，仲有一样咧，就系话咧，你有冇试过俾人同你倾嘅时候咧，保持一定嘅距离？系一定嘅距离，讲紧分分钟，甚至乎咧，讲下佢要退后一步添嘅。 系， 即系有冇啲咁嘅情况？佢就话呢一个动作咧，其实都意味住我哋嘅话题可能真系，喂，你尽快完咗佢啊，你唔好再继续喺度纠缠啦。即系话嗰人， 即系对你冇乜兴趣咯。 佢想走啦。 我会噶，会噶，会噶。 即系话佢想退后一步，即系话，如果想离开你，仲好惊都唔断。 会呢个喺我觉得咩地方最常见咧？譬如你可能就系喺所谓酒会啊，或者啲宴会里边咧，你有阵时偶然相遇嘅啫嘛，飲宴都係噶，譬如你去飲咧，你可能撞到啊八姑姐，你其實講兩句你想走噶啦嘛，咁但係佢係咁搶住你咧，你就會不自覺咧， 問三問四問呢問 路，係啦，你就想慢慢話俾佢聽，其實我唔想再傾落去啦，因為我已經討論夠咧，我買唔到樓呢個問題啦，你就只腳開始喐緊噶啦已經， 係咪啊？ 會噶會噶，一定會。 但係有啲人真係死蠢唔識噶嘛，仲做咩你想點啊？仲撞打住你手咧，係啦。咁啊，佢話咧退後一步咧，其實話俾你聽，佢想走啦。 因為退一步海闊天空，佢想走。 係啦，咁另外一樣咧就係話咧，有啲人咧。开初初倾偈咧，同你倾嘅就早好有趣啊，咁啦咁样。但系整整下咧，佢只眼已经唔再望住你了。 咁好直接啦， 系啦， 再 唔再望住你就望者望那望上望下望住个 望手机啊，喐嚟喐去啊， 系啦系啦。佢话呢一个咧，佢话冇再眼神交流嘅时候咧，系唔该你醒水啊。 系啊，冇错冇错。系 啊，咁另外咧，仲有咧，哦，原来呢啲人都睇得咁仔细噶。坐嘅位置咧，坐嘅動作咧，都會在意。譬如可能你有時同一啲人傾偈嘅時候咧， 佢挨後咪冇興趣咯。 你點係啊係啊？ 佢挨後咪即係代表其實佢都已經即係覺得冇乜嘢想傾啦。 佢挨後咯，同埋咧，佢如果佢有 翹曬腳咁樣， 佢張凳有扶手嘅，即係佢挨後搭住兩隻手喺個扶手度咧，佢其實隨時咧一。借力起身就行噶啦，就想 佢或者系走啦，又或者我系会要调翻转嘅，因为如果你好有兴趣咧，你系会坐得好前啦，乌前听人讲嘢噶嘛， 系直情 你如果你坐喺后边，你坐喺后边直情就话，唉，你讲啦，我听嘅就我唔 系 好想参与嘅就咁样咯。 所以咧，我咧永远都系做向前乌向前面同人讲嘢， 乘机博出位啫。 跟住咧。我好多时都发现啊，佢坐得咁自在嘅，点解？即系因为你想控住佢，等佢听多啲，或者系唔知听唔听到我讲嘢。 人哋越控越向后咯，唔想走咯。 系啦，咁如果当你见到对方吓、坐喺张凳系挨后，挨得好舒服嘅，同埋将双手咧系摊喺嗰个叫扶手嘅时候咧， 我做紧呢个动作啦，而家已经。 唔该，系啦，你又可以收口啦，啊，可以系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个语气啊，即系好似你阿 Win， 你经常对。你个语气，你好明白噶啦， 唔同噶、哦。你如果系你嘅情侣之间咧，佢对你冇兴趣讲嘢咧，佢系会完全表露出嚟噶嘛，冇尾音啦，好倔就收埋啦。 系啊系啊 ，yes or no 咯。 但我觉得出边嗰啲人咧，如果佢同你冇兴趣倾偈咧，佢都唔能够表现得太尽噶嘛，佢反而就系会咧，即系好平淡。同埋咧，觉得好假咯，啲声咧开始就系假咯， 假笑啦，佢话假笑容啦，同埋嗰啲声音咧，佢就哦系啊 ，OK OK OK， 咁佢嗰啲咧就唔会再讲其他嘢咯。 冇错冇错，呢个好正常嘅，即系你开咗 A 呢个话题咧，佢唔会同你接 B C， 系， 佢最多就话系啊啱啊系啊 A 真系 A 嘅， 系啊， 冇啦唔讲啦。如果你有兴趣就系啊 A 除 A 之外咧 B 同 C 都好易 set 噶咁样，呢个你会分到噶真系。 系啊，所以人与人之间同人倾偈嘅时候，喂，你都冇扯住人得咁多，系时候嘅话， 唉，拗痕 系啊， 坐后啲 系啊， 哎、呀 因 为 要五秒之后就到我哋收声啦嘛，我哋会收声噶啦。 嘅东京都千叶神奈川同琦玉三个县嘅紧急事态宣言。共同社报道，首相菅义伟同经济再生担当上细川康廉、厚生劳动上田村宪久等磋商之后，认为感染人数、病床使用率等状况得到改善，稍后将会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 如果獲得專家批准，將會正式決定解除首都圈緊急事態宣言，並且推出新的防疫措施，以免令人憂慮疫情再次蔓延。東京都的單日確診數字自1月初頒布緊急事態宣言以來持續下跌，但是跌幅開始減慢，過去一星期開始回升。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是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相當溫暖，朝早沿岸有薄霧，星期日稍後北風增強，下週初朝早顯著較涼。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483点，升449点，总成交金额9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7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44.5，升20蚊；阿里巴巴235.8，升13.2。美团342蚊，升16.6；美盟集团18.34，跌3.76；盈富基金29.74，升4.4；小米集团26.75，升5毫；港交所472蚊，升17.4；信宇光学科技198.1，升19.2；中国平安95.45，跌1.2；中国海洋石油8.84，跌0.1。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5，英磅10.829，瑞士法郎8.409，澳元6.075，加元6.26，新西蘭元5.624，歐元9.2893。每百日元對港元7.13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661。日經平均指數報30162點，升247點。港金現價報1621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06美元，卖出174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喺新丰花园对开嗰度咧，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现时一带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康乐园嘅。咁啊，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啦。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新丰花园对开咧，有路面障碍物啦，一带就慢车，龙尾去到康乐园。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咧就较早前因为要配合强检行动啊，铜锣环景隆街介乎告士打道至谢飞道一段咧曾经有封路措施，封路开翻噶啦，景隆街一带封路重开。咁但系西区嘅干诺道西西行线近住君益大厦三期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同埋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有时候 Hello， 我是陈善玉，我上年在协恩中学毕业，今年 gap year 转了做全职壁球运动员，希望有更多代表香港出赛的机会。我现在在亚洲青少年19岁以下组别排名是第一。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12点之后风骚快活人啦，而家12点10分，继续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 系 ，keep 住23度 ，keep 住 keep 住。 阿曾志豪话同阿桂花田啊， 点啊，陈振鹏， 想问一下咧，如果咧有一个喺银行嘅一啲嘅产品啊，叫产品啦吓，即系佢推出嘅一啲项目咧，佢嗰个名咧，叫彩礼， 彩礼。 彩礼都傻， 咩话？ 彩礼都傻。 彩礼太彩咧，彩色个彩啦， 系 礼啊，礼物礼物个礼物啊，礼貌个礼啦，贷就贷款嗰个贷啦。 哦， 咁就系银行嘅推出嘅新嘅服务嚟嘅。 我知咩嚟嘅， 系 我 估到。 嫁妆你要俾唔起就可以问佢借。就借貸，即係借錢俾嫁妝， 彩禮貸咩啊？ 彩禮貸計劃咯， 哦，係咪彩禮貸？ 就 係 彩禮貸咯，嗰樣 係咯，即係人名一樣 啫。 彩禮貸，咩歲輕鬆咁樣嗰啲咧？ 係啊，啱啱啱啊，係啊，即係嗰種太好味啲 friend 啊， 係啊， 係啊，係啦。咁阿田，你估唔估啊？ 係我知啊，我 你有見過係咪啊？ 係啊，呢個新聞真係好， 你都有見過咧。咁咧呢個彩礼贷，哇，读都难读咁样。 彩礼贷，彩礼贷，彩礼贷，彩礼贷， 彩礼 贷。嗱，咁咧佢系咪真系攞嚟做嫁妆啊嗰啲咧都啱嘅？ 系咯， 都系啱嘅，因为咧佢呢一个咧其实一听到就只系贷款啦，仲有银行添。咁只不过咧佢都有系一个特定用途， 就净系俾礼金嘅。 嗱，如果咧你都系需要有啲钱嚟到周转来做咩咧？ 吓， 譬如系系咪新婚想旅行咧？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想买架车啊？ 想啊想啊， 见到啲首饰都唔错，想买咧。 好啊， 屋企搬咗新居，自然要添啲家电咧。 可唔可以藏娇啊？ 藏娇啊，下一笔贷款。 系啊，有啊，真系有啊，好啊。 迟啲再发业发明啦。 好啊，系啊。 咁而家咧呢一只嘅彩礼贷佢就系咁啦，佢就话限定你系响咧新婚旅行啊、买车啊、首饰啊、家电咧嘅用途，咁、 okay. 就咧欢迎啲市民，唔系欢迎嗰啲客户咧就去申请啊借贷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借贷咧，似乎咧就引起咗咧，即系喺中国大陆方面咧，即系有关 当局咧 觉得唔系几好咁、 鼓吹消费过度借贷呢、这个唔系叫理性嘅消费态度。 嗱，佢本身呢个贷款咧，佢系内地嘅九江银行推出嘅。咁佢话咧 叫九江银行， 九江系九条，唔系唔关事嘅 九江系。 咁最高咧借30万，最长咧可以系贷款一年。咁年利率咧？低至4.9%， 最长还本 可以贷一年、 哦。哦，即系借一年后先要还咯，系咪啊？ 系 先开始还啊？ 你话可贷一年啊嘛？ 最长可贷一年咯。 系咯，即系一年后先还啦，应该。 哦 ，OK。 跟住 咁咧就你系一年内要还啊？ 系啊，我就系话咯， 我觉得似系 一年内还30万都几系嘢。 好啦。 嗱，咁咧仲 你一個月還三萬幾？ 個利率咧係差唔多接近5%啦。好啦，咁佢咧就你嘅條件係要點咧？你夠22周歲以上， 係即係22歲啦嚇。係啦， 咁同埋咧你係有連續工作時間唔少過12個月，咁即係本身應該有份工啦。 係係。 好啦，咁佢仲話咧，咦？啊，情侶一方需要係行政事業單位正式員工，哦，即係要有係 有份糧㗎，係 啊， 啊，行政事業， 做行政事業單位，啊，即係有啲要求喎， 啊，係冇錯，係， 係啊，如果唔係真係你外壞帳，我變咗唔還錢係咪？ 係， 好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就有批評啦，咁，啊，認為咧即係太多呢啲咁樣嘅。叫做借貸啊，原來咧喺內地咧就都好多名目嘅喎，除咗呢一個彩禮貸之外咧，咁其實過去咧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名字啊，譬如婚慶貸。 喂，但係佢首先而家呢個俾人嗌停咗啦嘛， 係啊，就係話咩原因俾人嗌停咧？佢明明都開出錢咯，開出都幾好啊，其實。 但 係 咧，佢嗰啲要求 借錢原因 其實都唔使一定要借錢去滿足嗰樣嘢咯。 唔係啊，咁其實咧， 唔係必須啊嘛。 我想話咧，其實咧借錢就借錢，點解要開出一個名目啫？係咪啊？即係如果你開出名目咧，就會賺借到機會俾人話話你咯。你冇錢就唔好結婚住啦，你咪儲夠先啦。 佢最主要就係話。惊鼓励啲人咧，因为原来话九江就喺江西省啦，佢话嗰度咧就被誉为系内地咧，即系叫俾彩金啊，最高昂嘅一个即系地方， 即系礼金啊， 即系彩金啦，系啊， 佢哋咁叫啦， 系啊，咁所以佢话咧，如果银行咧即系借钱俾你去即系叫做俾礼金嘅话咧，佢哋有啲人就话啦，唉呢铺大件事啦，以前就话咧阿妈佢冇钱噶，你唔好作佢咁多，作佢20,000算啦，而家咧嗰个所谓外母咧就会话啦，冇钱咪 银行借 咯。借50,000都可以借翻嚟噶，系啊！如果你彩礼唔太，我就彩你都傻啦咁样。 系啦， 咁一结婚咧，唔系进入坟墓啊， 系 即刻孭起成头债。 所以唔系点解你要坟墓咧？就因为争人钱咯， 即系死都唔掂啊！ 系啦，所以佢俾人哋嗌停，就系话咧，即系佢哋有啲叫道德嘅要求咧，就话喂呢啲钱咧，你哋唔应该咁样去借嘅，唔应该咧去赚嘅咁样。 比著香港咁多嗰啲成日叫你借錢嗰啲廣告咧， 係咯， 嗰啲要買嗰啲仲離譜啦。 唔係，我哋之前都有試過啊。我哋香港有啲新人咧，因為佢擺酒啊嘛，佢冇錢擺酒，佢問銀行借錢咯，一樣係叫做即係周身債嘅喎。 但係佢唔會有個名目就係叫做彩禮貸咯，即係話 借錢就借錢， 即係話佢出嚟嘅廣告話啊，你結婚冇唔夠錢啊，你俾外母唔夠錢又想娶老婆，嚟我哋度啦，彩禮貸幫到你咁樣，佢唔會咯，因為太過名目咧，呢個就。真的涉及到啲人會覺得，喂，你真係儲夠錢，你真係有穩定嘅收入先，但係個條件開出都幾高下嘅喎， 都係㗎， 係咪啊？咁你都唔係人人借到嘅啫，咁點解要剎停啊？ 咪就頭先講一樣咯，唔， 就是， 要鼓勵你咁樣做啊嘛，即係佢話你會影響個社會風氣，係， 嗯， 啦，即係如果你整嗰啲咩群寡貸啊、婚紗貸啊，嗯，哇，咁啊， 咁我想問啊，咁房屋咧？ 房屋，哎，可以有，啊， 你買樓，你有邊個真係可以一炮過咁樣俾咗錢？我知道有人嘅。 咁本身咧，嗰啲即係做開就係按揭啦，嗰啲係咪啊？樓宇嘅借貸啦。 咁都係借貸啊！ 咁，哦，佢就會覺得咧，嗱，你啲錢咧就愛嚟俾我哋啲地產商咧就合理嘅。 哦， 係啦，你啲錢咧愛嚟俾你對家個家姑啊、家用啊、丈夫咧就唔合理嘅。 娶老婆就唔啱嘅。 係啦，娶老婆唔使咁貴嘅。係 啦， 咁啊確係喎，娶老婆係可以唔使咁貴。贵噶噃， 喂，你试下用公房贷嗰个概念走去俾礼金都好笑啊！外母啊，我先俾咗上期咧50,000嚟先，跟住咧每个月咧我会供5,000， 系啦， 得供够先至可以入嚟洞房啊！ 哇，系啦系啦，今次。咁即系 俾呢个几好啊？系嘛， 个女可能等唔切， 系啊，等好耐。阿妈，咁我即系 等唔切啦，抱唔到孙噶啦。 咁样啲 人又嗰啲道德高地嘅人啊，做咩你卖女儿而家咁样啊？ 嗱，你未供晒头嗰几期咧，唔准掂我女左边啊！你如果供多两期，可以掂埋右边啦。 定系嚟食饭嘅时候咧，你净系食嗰半碗啦吓，下次先食埋嗰半碗。 都好啊，有半碗食啊！咁所以都揭示咗，其实内地咧都好着重咧嗰啲德行啊。啊，同埋啲咁样嘅教育啊， 系 啊，咁样如果唔系你又使大咗， 咁点解唔改下嗰啲例咧？ 咩例啊？ 唔好咁高高彩， 咁嗰啲唔系例嚟嘅，嗰啲佢哋自己即系。 冇啊！佢而家咪禁 你情我愿啫嘛， 禁停咗你个银行推出呢啲嘢。 你谂下，佢净系有特登为咗呢一件事而有一个叫彩礼贷，即系话相对唔系，即系话当地嗰啲礼金可能实在太高，啲人系应付唔到，佢先推出呢啲嘅啫嘛。咁你系咪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应该去翻个源头就话喂咁？但系其实可唔可以大家都吓有商有量，唔好搞到啲后生啊？系咪先？ 簡約啲啊！呢個都可以諗一諗嘅，咁啊借呢一個 咁啊俾人 ban 咗。佢幾多日俾人 ban 咗啊？ 一日咯。 哦，一日。 係啊，一出街就俾人 ban 咗。 佢又快過我哋嗰個五爪金龍啊！ 咩 就 金龙？ 即系喺嗰个山上面咧， 三只手，三只手， 系啦。仲有内地原来有啲结婚贷啊、婚庆贷，都几多从系结婚有关 嘅。佢哋结婚其实成本都好贵嘅， 系咪啊？ 特别系农村啦，嫁唔起噶，佢哋都会。 但系又见到佢哋 巴闭， 但系见到好多好巴闭嘅，好多名车啦，好多人。 咪就系嗰度竞相攀比，你隔篱阿三姑奶嫁到几豪啊？ 衰得嘅。 系啦，哎呀佢嗰度车队咧，成个钟先见到龙尾嘅喎，我哋输咗啦，我哋五十分钟已经埋咗尾啦，咁样。 仲有攞啲金咧，带到咧嗰个新娘要吊颈，即系唔讲本事，即系吊住条颈，即系速到去上面咁高咁巴闭噶嘛。 同埋佢哋咧，农村好多嗰啲叫做即系叫做相睇骗案咧，我见过几单就系咁样嘅。 骗案。 佢咧就譬如你阿鹏仔咧就系农村里边啦，哇几廿岁啦，虽然咧身壮力健，但系咧未有老婆喎，咁于是乎咧你呢个媒人婆咧。 自翻 嘅 人 咧，系啦，佢就帮你话咧，我介绍啲姑娘咧，就俾你认识咁样。咁 又系今年， 系啦，又系今年啦。但系咧，佢拣嗰个时机咧，次次都好衰嘅，唔知点解咧，都系拣系咩咧？新春期间，佢就帮你咧嗌一两个姑娘翻嚟咧，个美其名就话，哎呀，咁啊，即系而家咧过年就俾你相睇啦，就 好 啲啦，多啲。 点解呢个新春期间衰啊？ 首先过年佢过嚟啦，咁佢就见到你咧，佢就话。大哥啊，我咧都咁远水路嚟到啦，都要俾封利是啦，系咪先？ 系啊， 咁你俾利是佢啦。咁然后咧，个女仔咧每一次都会咁讲噶。哎呀，大哥，哎呀，我看见你，我好喜欢你啊。哎呀，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啊。哎呀， 朋友 做朋友啦。 系啊，咪即系可以有发展啦，咁样系啦。咁跟住咧就点都俾咗礼金先啦，咪所谓嗰啲红封包啊，因为过年期间啊嘛。 俾封利是先。 系啦，咁然后佢俾完之后咧，个媒人婆都走埋嚟噶咯。哎呀，大哥，哎呀，我帮你介绍几个女孩子，好好啊。你又要俾少少钱，系啦。俾完之后走咗， 即系骗过你，真系 过咗两日之后，我哎呀大哥，哎呀，他觉得还是跟你不合啊，哎呀不要跟你谈啊，咁样又走咗啦。 咁佢 咁你嗰笔钱咧就硬俾咗啦，正系新年期间咧又俾埋个利是佢啦。 好多 呢度 唔少事噶咯， 密码会去到 哦几千蚊咯，几千蚊咯，但系你 对于佢嚟讲好成个月人工， 手仔都冇掂过，斋同你咧嚟到嗰度咧，佢开住架车，去到你屋企斋。 你唔好咁啦， 你都人肯俾先得噶， 咁啦，好阴质嘅， 系咯，你咁样吓吓佢，我谂我见到你都知道屋企啲粮唔够俾你食啦，系咪先？哇，所以啊， 家贫屋润啊，呢啲叫做， 我觉得我哋啲嫁得出嗰啲咧，真系执翻身材啊！ 咁话， 如果唔系惨咯， 嫁得出。 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要分人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忍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胸前为爱付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所有危险，所有誓言，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我的肩，对抗整个世界，别让回忆冻结，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安分人命配合。 们竭尽此生多想你的一吻，陪你对抗整个世界。 这个版本中意冇？ 曾主宰我的梦，曾主宰我生命，曾主宰我心火烫火烫的眼睛。纯真怎会消逝？纯真怎会虚伪？纯真的爱恋怎会出了轨？纯真在于枯萎。 由 IFBI 率领嘅音乐永续计划邀请咗不同歌手重新演绎唔同嘅广东经典作品。其中炮哥揀嚟嘅係郭富城嘅《純真傳說》，唔少樂迷覺得改編後嘅版本一個字型。 曾主宰我的夢，曾主宰我生命，純真怎會消逝？純真的愛戀怎會出了軌？ 原曲作曲雷仲德，填词系小美，重新编曲监制有 Mike Orange 加上 Edward Chi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陈雷《纯真传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有啲嘢咧就真係同人唔同命嘅嚇，譬如咧，我哋講緊咧，即係Uber 咧，咁喺香港咧仍然都係所謂妾身未明啦。你嚴格嚟講， 冇身份㗎， 即係你連想話佢咪肯定百分百合法咧，你都驚驚地啊， 唔敢講啊， 你都驚驚地。咁但係咧，即係當我哋呢邊仲喺度諗緊佢嘅身份係合法啦、唔合法啦嘅時候咧， 哇，這邊商就那邊商， 哇，英國嗰邊啊，豈止合法啊，即係平權啊，係啊，咁因為咧，佢哋嗰邊嘅即係呢一個Uber 平台咧，喺礼拜六咧，佢哋一个诉讼完咗之后咧，就宣布啊，佢哋英国咧有70,000名嘅呢一啲阿爸司机咧，就正式将佢界定成为呢一个劳工。 系啦，咁佢哋咧又会享有呢个最低工资啦、有薪假期咧、退休金等等嘅待遇。 系啊， 咁系 嗰个员工咯， 嗰个阿爸， 阿爸啊， 阿爸好大件事。 系啊，阿爸好大件事啊，即系因为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觉得诶，佢自雇啦，你自己有咩事咧，即系可能佢会帮你即系搵啲法律团队啦。 即系我哋有个团，即系有个平台俾你加入去，跟住你诶自己做生意啦。 系啦，但系就。你可以自由加入啦，同埋因为嗰阵时我哋听闻好多咧，佢话就话做阿爸啫，但系阿妈佢都做噶嘛，即系佢可能一次要帮衬几个平台喺度接单噶嘛，咁所以咧可能嗰个阿爸就会觉得喂，咁我好难界定你系劳工噶， 唔系好难界定你 系 我员工， 系啦，你系我劳工啊， 你系我员工， 好难养埋仔，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英国嗰边咧佢就话喂。是要等同咧，佢哋系叫做劳工嚟嘅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劳工咧同雇员又唔同嘅。worker 咧同埋呢一个 employee 咧又唔同嘅。 哦，系啊。 因为咧，佢话原来咧劳工咧就冇病假、冇育儿假咧呢啲再全面啲嘅权益。 系。 如果你个 employee 咧，你系一个雇员嘅话咧，你就可以拥有啦咁样。 worker 同 系啊，同 employee 又唔同嘅。咁咧，佢话不过已经好正噶啦，对佢哋嚟讲咧，喺新政策之下咧，如果你系做阿爸嘅司机咧，你接完单扣埋成本咧，你可以得到最低工资咧就系每个钟94蚊港币啦，亦都系得到咧相当于收入嘅大概12%咧就作为一个假期津贴。 其实咧即系已经变为一 个固定嘅工作嚟。 哦，呢间公司会唔会有啲咩嘅跟进嘅？ 嗱，佢就话明唔会，系啦，佢就话明佢唔会加价嘅，即系佢话我唔会转嫁俾消费者嘅。 肯定冇。 咁啊，嗱，香港嗰批咧，你就唔好羡慕啦吓，毕竟次序有先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当局在西营盘德辅道西军益大厦第三期以及铜锣湾告士打道海工大厦和海都大厦的执法行动在上午十一点结束。西營盤和銅鑼灣受限區域分別有65人和8人未進行強制檢測，當局已經向他們發出強制檢測令。兩個受限區域合共130戶未有應門的居民，政府呼籲他們盡快聯絡當局進行檢查。海關在流浮山採取反走私行動，偵破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檢獲一批準備運回內地的貨物，包括電子產品、高價食材和化妝品，估計市值大約2000万元，拘捕一名男子並且扣查一架貨車。海關說內地近期對走私物品需求增加，不法集團改變策略，例如利用有滾輪的鐵梯加快將貨物運上快艇，並且選擇距離更近內地的地點犯案，令到執法難度增加。南韓新增445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連續兩日超過400宗，再多兩名患者死亡，累積97200多人確診，1688人死亡。新增確診個案之中，427宗是社區感染，首都圈有近300宗。韓聯社報導，近期單日新增病例徘徊在300至500宗之間，但是全國各地在日常生活的感染接連不斷發生，疫情呈現反彈勢頭，確診病例規模隨時可能大增。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今日將會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已經抵達安克雷奇的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內地傳媒訪問，對於美方宣稱將會在對話之中談及台灣、涉疆、涉港和人權等的話題，崔天凱說在這些核心利益上中方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餘地，如果認為單方面或者找幾個國家向中方施壓，中方就會妥協和讓步，這種態度只會將對話引向死胡同。崔天凱說今次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中美雙方高層首次面對面溝通，中方並不指望一次對話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並沒有過高的期待和幻想，希望會談能夠成為一個開端，雙方帶著誠意來，帶著理解離開。崔天凱又指出，美國和其他國家發展雙邊關係的活動不要以第三國為目標，不應該損害第三方利益，美國如果想借此取得談判優勢並沒有太大必要，亦都沒有太大作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朝早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朝早显著较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72点，升438点，总成交金额99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7点，升138点。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644.5升20元，阿里巴巴235.8升13.2，美團341.6升16.2，美盟集團18.42跌3.68，盈富基金29.74升4.4，小米集團26.7升4.5，港交所472元升17.4，信宇光學科技198.6升19.7，中國平安95.4跌1.25，中國海洋石油8.85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5，日元108.9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1，人民幣6.496，英磅對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196，澳元對美元0.782，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日經平均指數報30,135，升221，港金現價報16,210，升1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8.21美元，賣出1,748.7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係危险啦。 哎呀，讲緊嘅係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气泵入密闭空间就得唔得呢？ 都好喎、啊、咪好飘啊，好纯情囉。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㗎。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執行。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咪会变成一个密闭空间咯？啊，边人会咁做嘅咧？真系 咁都算密闭空间？你识唔识乜嘢叫做密闭空间噶？ 我唔识，唔通你识啊？真系 我点会唔识啊？一啲被围封啊而有指明危险嘅地方啊，会对啊喺里面工作工友嘅安全同埋啊健康构成威胁嘅危险啊，就系、是、密闭空间啊，例如储槽啦、围封啊嘅排水渠啦、沙井啊、隧道啊嘛。 你讲嗰啲啊，系容易辨别出嚟嘅密闭空间啫，有啲冇咁明显嘅，即系好似。你有啲咩问题呢？其实唔系好明显，我哋睇唔出嘅吓。 系咩？ 不过咧，亦都系同样存在危险嘅密闭空间，譬如话密室啦、火炉嘅燃烧室啦、唔通风啊，或者通风唔佳嘅房间啊，你明唔明啊？ 通风唔佳啊？咩叫通风唔佳啊？ 就系通风唔佳咯，好似你咁样运气不佳添啊！你真系啊，真系。 咁你就唔明啦。 喂，豪仔阿天。做咩事傾到咁激動，好似就嚟想鬧交咁，扎曬馬噶？講緊咩密閉空間咩事啊？你哋一日 我要更正你，並唔係就嚟鬧交，係已經鬧咗依啲過去式， 我已經打交啦。 啦，系嘛？ 有啲人又唔识，又要扮识，咁喺密闭空间嘅工作有啲咩注意事项？同我扮专家，如果你去度， 你讲紧你自己啊！ 啊，我直情讲紧你啊，真系。 哎呀，好啦好啦，我知道你两个对密闭空间工作安全意识都好熟噶啦、 你点知道啊？唔好敷衍我喎、啊， 咪就係咯，因為咧、我平時都成日聽你哋講關於密閉空間嘅工作安全守則。 你咁無聊冇嘢聽，聽我哋講密閉空間安全守則，我叫你執下個樣噶啦，冇人約你啊，真係好陰功噶，你真係。 唔係講工作安全守則，仲講咩守則？我都知道有好多守則要守嘅， 真係 聽下都學到好多嘢噶。 我唔信啦，太假啦、你呢個講法。 點會啊？全部都係啊，遵守所有守則去做事噶。 咁你講嚟聽下。点解喺呢个密闭空间有咁多嘢要注意呢？ 因为里面有好多可以产生危险嘅因素，我哋要排除呢啲因素嘛。 姑娘仔，讲嚟听下有啲咩因素？ 无端有咩真气咁嘅款啊？你吓咩事啊？ 做咩喺度？ 一讲密闭空间，你有啲咩幻想啊？ 柴房啊，你讲嚟听下有咩因素先啦，快啲啦！ 真系吓窒我妹妹仔啊！例如咧，里面有易燃气体啦、过量嘅氧气啦、存有高浓度嘅粉尘啦。 做咩闹啊？ 粉尘， 你又闹我？ 你系 skin，OK？、Okay? 系啊，好对号入座啦。 你唔系尘，你系 skin， 系啊， 会有火警或者系爆炸嘅危险。 哦，还有啦， 还有又例如，里边唔够氧气，引致工友丧失知觉或者窒息啊，又或者有毒气体令工友中毒，又可能因为环境温度过高咧而引起工友啊热衰竭等等嘅因素。 咪除衫咯， 都可 热衰竭系已经系中暑噶啦， 唔系净系除咗件衫咁简单可以解决噶，都可能会伤害到里面做紧。嘅工友啊嘛，早知又唔好咁多事啊，仲谂住劝交，你中意嘈咪嘈，打咪打啦，而家夹喺中间真系麻鬼烦。 啊，蔡秘书啊， 系， 做咩咧？你讲完一轮嘢之后，你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我冇，哎呀，真系，正因为喺密闭嘅空间工作，咁多啲潜在危险啊，系啊，咁多嗰啲守则啊要遵守啊，工友都有好多安全守则要遵守啊。 你有冇发觉而家你已经进入咗我哋两个人设立出嚟嘅密闭空间啊？而家你逃不可。走噶啦，冇路可逃啊！你一定要喺我哋两个之间拣一个权威嘅人士出嚟 吓，无端拣咩权威嘅人士？ 边个先系密闭空间嘅专家咯、你唔记得我哋头先点解嗌交啊？ 哎，你都无聊，仲记住啊？ 你又似你真系，我话俾你听，进入密闭空间做嘢之前啊，首先要委任啊合资格人士，就住密闭空间嘅环境同埋要进行嘅工作咧，进行呢个危险评估嘅。我话你知啊，最近啊有两个名人啊话要打擂台啊，我强烈建议佢哋喺呢个密闭空间度进行吓，咁就最好啦。 焗身汗系嘛？ 系啦，冇错， 冇俾人睇到系嘛？ 系焗身汗啊嘛！利用危险评估嘅结果，确定所需要嘅安全措施，避免危害啲工友啦。嗱，蔡秘书，虽然我不嬲又唔妥你对面呢位肥女人噶啦， 哎，请你用字咧， 费事危害到佢安全， 稍为丰满啫吓。 系啦，而喺密闭空间里边嘅做嘢嘅工友，你一定要有认可机构发出证书。嘅核准工人啊， 点止咁少啊？啊，你专业啊，我话你听啊，喺制定咗安全工作系统之后啊，要切实咁執行啊安全施工方法同埋程序，工友咧只可在雇主咧又或者承建商咧已发出有效嘅证书咧列出以就危险评估报告中指出嘅危害，采取所有需要嘅安全预防措施，以及工友啊可安全地逗留喺呢个密闭空间内嘅时限之下，请你尊重大会啊， 俾佢讲埋啦，俾佢睇下 包剪揼先啦，我哋 田姐嚟， 根据评估结果啊，确定啊执行所需嘅安全措施，工友先可以。俾进入密闭空间工作，我系咪好详细、好仔细咁样讲晒？ 醒啊！我醒啊！ 驾驶，你若然再讲快啲，我话你驾驶啊，系 出样噶啦！佢若然再讲快啲， 兜到去海中心，我终于可以游翻翻嚟。嗱，系啦。咁其实需要嘅安全预防措施又包括啲乜嘢啊？有讲嚟俾我学下嘢啦。 佢平时已经好安全噶啦，你见佢唔好乜点化妆。蔡秘书你都不遑多让啊！你平时化个妆咁样都好安全噶啦。 你系咪想？你系 咩嘢啊？ 喺呢个密闭空间度有人命伤亡再 讲。好啊， 冷静，听埋。 听埋先吓。唉，唔同情况咧系有唔同措施嘅要做嘅，但一般嚟讲咧就系要做啊隔离 14日啊， 而家又21日噶，要截断咧同埋锁好可以喺密闭空间造成危险嘅每一项啊机械设备嘅电源啦， 即刻咗佢啦， 系啦 ，cut 晒所有啦，仲要咧采取啊有效嘅步骤啊，防止具危害性嘅气体啦、蒸汽啦、尘埃啦、烟气啦，可以烟气定通气啊？ 我话你烟气啊， 可以流动嘅固体又或者液体都进入啊呢个或者系涌入呢个密闭空间， 犀利啊！流动嘅唔系流动嘅固体，你听过未啊？我就未听过，劲啊！再学识多样嘢啦， 咪咯，诶， 仲有啊，唔止就 系 做隔离噶， 你又补充系点啊？ 仲要清洗啊，好似你两个咁样，系咪先？你都要卸妆啦，都要清洗下啦，确保你哋里面冇淤泥或者其他沉积物会散发。具危害性的气体啦、蒸汽啦、尘埃啦或者烟气，你睇我讲出嚟， 重复咧， 系咪权威过头先佢讲好多？ 我讲嘅嘢， 蔡秘书你话系咪头先我讲出嚟呢四个字有权威啲？ 两个都叻，两个都叻、 我唔准你咁样，两个都赞吓。 一个系威， 好啊，好啊。 跟住 我仲有啊，如果你曾经使用过蒸汽啊。进行清洗的话呢亦都需要有充足的散热时间确保密闭空间呢是一个很安全的工作场所。 哎阿田豪哥真是高见啊。咁清洗完之后怎样才可以知道密闭空间里面有有害气体的那些浓度啊。 正所谓情越浓越会化不开。 真的鼓励不到。 看不清那未来。 不要借啲耳啦、 哦。我一见到密闭空间呢我就当咗是 K 房啦。 睇咩空间你都不要借啲耳啦嚟啦。 只想找个空间唱歌，做完清洗之后咧，就要进行呢、這、一个。嗱，你都中意唱啦，蔡秘书，系咪？唱歌无分样貌嘅，所以你都可以唱噶。 你使咩买入场票啊？ 做完清洗之后咧，就要做大气嘅测试。 哇，大气测试， 冇错，承建商应该采用合适用嚟作测试大气测试，劲唔劲先？我再劲多次俾你听，仲要系适合作测气大试测试嘅测试装备。有几多个测试？你话俾我听。 测试你嘅测试。 仲有六个测试啊！问你怕未？仲未完啊！仲要揾适合用嚟做测气大试测试嘅测试装备，仲要测试包括氧气成分系咪存在易燃啦、有毒啦或者有害性嘅气体啦、烟气啦或者蒸汽嘅。而喺密闭空间，譬如污水渠里边咧，通常存在嘅有危害性气体包括一氧化碳啦、硫化氢啦，唔系硫化氢啊，系硫化氢啦，同埋呢个甲烷等等嘅。 我有啲晕啊，田姐。 你梗系有啲晕啦，密闭空间里边啊嘛。我再问多你一次，有几多个测试啊？ 等我讲啊呢个测试， 好啊， 做完呢个大气测试之后啊，要确保啊保持通风啊，你醒醒先啊， 你搵 啊 搵 啊，要通风要通风，嗱通一讲通风你即系要通啦吓，方法咧可以系增加出入口嘅数目啦，又或者咧增设咧强制机械或强制啊强制机械嘅通风装置咧，确保新鲜空气嘅供应啊， 要啦要啦， 有冇吸到啲新鲜空气啊？ 要直接泵啲纯氧俾我啊！ 你需要人工呼吸啊？ 要直接泵啲纯氧气入。啲密闭空间里边，如果咁做又会唔会行得通啊？会唔会好啲啊？有， 唉，纯氧唔该你自己去闻啦，梗系唔会啦。咁样做啊，会啊造成呢个大气中啊氧气嘅浓度过高，过高系唔得嘅，大大咁增加咧发生火警啊或者爆炸嘅危险噶。 哎呀，唔系啊！ 啊，当呢个密闭空间内嘅空气咧有可能对工人产生安全又或者健康嘅危险嘅时候咧，就唔应该啊将提供通风俾呢个密闭。空间作为代替使用认可呼吸器具的方法啊，错，你知唔知头先所讲嘅嘢？ 哎呀，认可的呼吸器具，应该点选择乜嘢呼吸器具啊？饮管啊， 例如嘴唇啦、鼻哥啦，都系呼吸器具嚟嘅。 阿田姐唔好理佢啦，佢又傻傻地啦。 嗱，咁就要睇睇入口嘅大细。如果入口比较狭窄咧，咁就要用一啲咧气喉供应式嘅呼吸器具，而唔系用一啲。体积较大而会妨碍出入的自吸式呼吸器具，明唔明啊？即系个窿细就又比细嘅，窿大咧就比大嘅。 喂呀，鼻敏感去睇医生啊！除咗认可呼吸器具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一定要提供俾工友啊？俾你答啦，豪哥。 有啊。 其他嘅个人防护装备啊，包括要佩戴适当全身式嘅安全带，又有两个适当， 问你怕未？ 哇，真系适当你个适当，反对你个反对啊！而嗰条全身式安全带咧，应该系要同一条咁坚固程度，足以将个人咧被拉出嚟嘅救生绳咧，就要将 connect 连接嘅。救生绳嘅另外一端咧，就要连接住，譬如救援吊重机啦、绞车啦，或者有吊重机嘅开脚式三脚架啦，等你危险嘅时候咧，喺密闭空间外边嘅工友。如果跟你关系好不善你那些啊， 即咩啊， 他就可以将你在密闭空间里面的工友都迅速这样拉回出来啊。不过如果对着你两个的话就大件事了，你两个实乘机落几下石呢， 你肯定是跌落去里面那个啦。 是啊，又到你了蔡秘书。 哦，原来在密闭空间外面都要长期有工友在这里准备的。 哇，乜你这样啊，那梗是要啦，这个是一定需要的。 要你们提醒我嘛。 驻守在外面的工友你知不知道，要同喺啊呢个密闭空间里面嘅工友要保持联络噶，你知唔知道？不时要问佢，喂，你通唔通我啊？咁啊，唔系吓，讲下笑啫，睇佢认唔认机啊嘛。同时都应该咧要有足够嘅救援人员喺度，咁等佢哋咧就系要啊曾经受过救援嘅训练啦，同埋咧识得使用所有啊提供嘅救援设备啦，例如啊呼吸器具啊、复苏器具啊、救生绳同埋灭火设备等等等等等。 你都识讲啦。真的要在密闭空间工作，出面是要找人驻守的嘛。 当然 我跟你为什么争那么久，就是啊，你跟我哪个出去驻守才行，找你还是找我啊？难道我们真的要找人驻守在蔡秘书的 office 的门口里吗？ 你都打横来说 的。等等等等，你们说什么我 office 啊？这间杂物房仔会是我 office？ 啊，即是这样。程经理咧就话啦， 边个程经理？ 咪即系我哋老细啦吓，佢今朝咧就叫我哋咧尽快将呢间杂物房咧就变成你个 office 喎。 哎哟， 咁咧我哋咧就同佢讲啦，呢间房啲空气唔多流通，要搞搞佢先坐得人。可能咧佢好想咧整晒啲嘢先同你讲啩，唔好你讲住啦，我要同豪仔研究一下点搞呢个通风系统。 吓，焗死人啊呢度！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执行。 另外如果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恶与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里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头先听嘅呢只系一知半解， 维斯 嗱，咁啊亦都有一单咧，同啲娱乐界有关嘅新闻啦。咁啊，你知内地而家有一个真人 show 咧，就好爆嘅。 姐姐 系啦，乘风破浪的姐姐，我成日觉得阿 Regina 应该去参加啦。 系姐姐， 姐姐乘风破浪的姐姐，系啦嗱咁。 好啦， 系啦，一齐去参加啦。嗱，咁而家咧，佢个主角咧又系阿张柏芝。 哦， 张柏芝之前就已经成日都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就有好多新闻啦。 系啊。 咁但系佢今次咧发生咩事咧，就好正嘅，就佢同埋另外一个咧，即系台湾嘅女明星咧，阿杨丞琳咧， 系 两个就困嗰啲火花出嚟。 哦。 总之就话说咧，我冇睇过佢个节目嘅，但系报道出嚟咧就话阿张柏芝咧，因为好似整亲只脚，咁啊受伤。 嗯。 咁咧当时咧就话佢冇办法啦，佢哋本来成队人要训练噶嘛。咁、咧佢整咗只手啊，吊住只手咧就要继续排舞啦。不过咧个样就即系露出一个好痛苦嘅表情咁样。咁然后咧就话杨丞琳咧，原来系佢嗰队嘅队长嚟嘅。咁咧佢系队员就张柏芝啦，仲有其他好多唔同嗰啲艺人啦。 系 啦，咁咧佢就话啦，当时咧其他队员见到张柏芝受伤，系同佢讲咩嘅咧？佢哋话佢哋啲队员。讲嘅嘢同队长杨丞琳讲嘅嘢咧， 系好唔同嘅， 系好唔同嘅。 咁究竟系队员加油啊，定系个队长同佢加油咧？ 嗱，你 边个闹边个系咧？ 系啦，你会觉得你会做啲咩？我就 系 张柏芝啦。哎呀，我受伤啦！ 请你讲翻广东话。 我估咧就好似平时睇嗰啲电影啊剧集都系个队长系特别咧恶啲，因为佢严厉啲，所以咧佢一定唔会锡住张柏芝嘅，就会叫佢。点啊？死得啦咩？练埋佢啊！唔练好啲，我哋唔可以输噶嘛！即系类似咁啦，我估啊。咁其他嘅队员咧，就会好似咧好姊妹咁样， 好似桂花田嗰啲咁样 啊。 系啊，你有事，你唞下啦。 系咯，你就唔嚟等我嚟啦。 系啦，不如你退出啦。 可以参加香港小姐 嗱，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而家系恶队长，好队员啊。 但系佢结果出嚟咧，其实就恶中咧。就有温柔，咁佢点讲 咧？你中有温柔就系郑成 个队长系啦。佢话咧，首先咧，其他队员咧就全部都话：，哎呀，冇嘢噶，冇嘢噶，你唔好咁谂啦。你冇事噶，你唔好失望啦。我知道你都唔想噶，咁样。个个讲完呢啲说话之后咧，即系心灵鸡汤啊。杨丞琳讲出嚟啦， 慰问说话。 佢就话啦：，你有拖我哋后腿。 系， 即系话你有联络我哋， 系啦， 哇！跟住大家就话：，哎呀，队长，你唔可以讲呢咁嘅嘢噶。佢话你头先咁样上台真系好唔好啊！你咁样受伤，我哋仲点排舞啫？你都受咗伤咯。咁如果你就咁 end 咗佢，就一个恶队长啦。 系啊。 不过跟住咁，佢话：，但我话你拖后腿咧，我唔系怪责你， 系 我哋已经见到问题啦，我哋咪调整翻佢咯。我睇得一清二楚，你有几努力。我哋都知道呢两日你系点样去锻炼，你用咗几多个钟头。我哋要做嘅就系、是、你唔好浪费咗你嘅努力啊！而家咧呢一个测试就要帮我哋揾到问题，我哋揾到问题，我哋要将呢个测试做得更好，我哋要改善。 哇！ 一刹那间咧， 完美 KO 啊！ 呢段唔系 KO 啊，呢段说话你知唔知而家个回响几咁大啊？佢咧喺台湾嘅亲子界咧，亲子、哦。无端端咧，佢哋嘅亲子专家咧就话啦， 就泛起杨丞琳呢个说话。 系啦，佢哋话杨丞琳呢句说话咧系好适合我嚟教仔。咁原因咧就话啦， 即系读书嗰方面啦。 好多父母咧，一系就变咗嗰啲队友，个仔无论考成点咧，都话啊冇嘢噶，唔合格，你努力啲就得噶啦咁样。 太保护啦。 系啦，但系又唔闹佢。但系如果你闹咧，又净系闹佢，你冇鬼用啊，你死蠢啊咁样。 佢又玻璃心。 系啦，佢话杨丞琳呢个咧，啱啱喺中间，阿仔啊，你系好唔掂啊，吓妈妈。但我见到你好努力。 哎呀，佢用咗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智慧，一啖砂糖， 一啖 A， 系啦。先知咩苦啊？先苦后甜。 先苦后甜，唔系同埋佢最紧要系咧，即系识得正面去话俾你听咧。你系有问题，我哋唔会安慰你扮冇嘢嘅。不过，亦都想你咧努力改善呢个问题，唔系一味氹，又唔系一味闹。哇！即系估唔到咧，呢一个明明系一啲明星综艺节目嘅方式咧，意外地令到啲家长咧。系啊！啲家长话：我都要学杨丞琳咁样咧，教小朋友就好啦。 咁杨丞琳呢一 part 系咪剧本嚟嘅咧？ 唔知咧，要唔要翻去试下？ 系啊！ 你仲可以同你老公用嘅呢招。听日再见，拜拜。